位听众早晨，今日系2024年1月10日星期三嚟嘅，农历咧就系11月29日。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上呢个6:09，唔知道大家咧系好似啱啱轻谈浅唱毕业天嘅刘龙。啊！放工翻屋企啊，定系还是起身准备翻工 ？Vicky 都会喺呢半个小时首先陪住大家噶。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嘴巴入边嘅舌头咧，大概有10,000个味蕾左右啦。当中咧，我哋会感受到好多唔同嘅味道。甜、酸、苦、辣、咸、甘等等嘅味道，唔知道大家又中意食啲乜嘢味道嘅嘢食咧？相信甜嘢咧，大家都一定会中意食噶啦，甚至系一定会大比数胜出添。朱古力啊、蛋糕啊、番薯糖水啊、椰汁糕啊，总系会有一样甜品咧，你会喜欢噶啦。食甜嘢咧的而且确系会令到我哋嘅心情好啲，但系食得多甜嘢咧都会令到我哋自肥，甚至有血糖高。有医生咧就话过啦，原来食一啲苦嘅食物咧，唔单止对我哋嘅身体有益啊，有啲人仲话原来食苦啊系可以磨练我哋嘅心智。如果你系中意食苦嘅嘢食，又或者，诶，我食得噶。原来咧，食嘅过程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斗志更高，性格坚强。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更加会有 EQ 嚟到去沉着应对。我哋一生人总系会经历唔同嘅事噶啦，有阵时就千祈唔好介意食少少苦。因为苦尽的便会甘来的嘛。今天不如选择试下吃一些有苦味的东西，健康之余还可以训练自己的 EQ， 好像是苦瓜这样。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那一家，那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五大节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供你觉得苦也不太差。下半生竟在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木问什么正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便碎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大彻将苦咽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睇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淡定的心境，苦过后更加清，慢半过去亦无味，但有领会留下。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不会洞察吗？到大五大彻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太差。 Eason 陈奕迅的《苦瓜》。 晨光 Coffee Time。 6:16的早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4度，会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离岸咧风势就会清劲嘅。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原来早前咧有个慈善基金有一个项目出咗嚟。咩项目嚟嘅呢？就係、是、Be With You 伴你行青少年篮球嘅培训项目嚟嘅。咁原来呢个项目呢，就喺我哋2023年嘅8月，即係半年前左右啦，就已经开始咗呢一个选拔。当中呢有120名嘅青少年呢好踊跃咁样参与。参与咗之后呢都要去角逐究竟可唔可以入围。可以俾到佢哋訓練嘅，而當中咧就有56名咧比較脫穎而出嘅青少年，就喺8月至到12月期間接受咗香港甲一籃球聯賽嘅球員，以及係前香港籃球代表隊嘅成員組成嘅專業訓練團隊，嚟到去幫佢哋去訓練一下，提升佢哋嘅籃球技術。而且希望透过当中咧，就系可以培养到佢哋嘅团队精神啦、协作精神等等。而表现杰出嘅青少年咧，唔单止可以受训啊，更加可以咧去到广东省篮球运动员同一啲篮球运动员咧进行呢一个技术交流嘅，有一啲友谊赛啦，一起去到训练啦，提升佢哋嘅竞技水平咁样。其实有这些的项目又或者计划呢挺好的，无论是这个体育方面又好，或者其他不同方面都好，如果可以给青少年可以近距离接触到香港甲一的篮球员，又或者不同范畴的一些很专业嘅一啲嘅成员嚟到去 train 佢哋嘅时候咧，唔单止学到一啲技术啊， 更加可以在当中呢认识到，诶，原来呢位篮球员佢有呢啲咁出色嘅表现，其实当中都要需要佢哋自己嘅努力嘅、哦。即系简单啲讲，系生命影响生命。希望未来我哋社会咧都可以多啲呢一啲唔同嘅计划，去帮助我哋嘅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是社会未来的栋梁，而我们大家都一起可以多多地去支持他们，多元地去发展。如果你身边都见到有这些不同的计划又或者是项目的话，又知道身边我有个 friend， 又或者我个 friend 的仔对这样有嘢有兴趣，都可以分享给他，从中都可以希望他们更加有活力，这样接受不同的挑战，从而提升他们个人的战斗力。 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大众接受。相会或像巨蚁同头，拖拖手手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跟台上饮喜酒。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全部有齐，靓靓靓，干个净靓。执正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斟酌好多次，靓靓，新开张新开始，正正，好解问多仗义，正正，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嘅特体，开放性契体。 Twins 的双喜楼，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同大家睇啲乜嘢四字成语好呢？一朝早嘅早上，我哋又一齐学习一下啦。今日我揀嘅呢一个系从容不迫。 从容不迫的意思是啲乜嘢呢？就是代表住沉着镇定不慌张。咁究竟出处又系边度呢？原来系出处系一个咧好有名嘅故事，当中咧有两个嘅主角嘅，就系阿庄子同埋卫子。咁有一日，庄子同埋卫子就嚟到水边嚟到去游览。咁庄子见到水入面嘅鱼游嚟游去、游嚟游去嘅时候，就讲咗一句：，咦，呢一条鱼出游从容，应该系快乐嘅鱼嚟嘅。咁阿卫子咧就觉得，诶，点解咧？你又唔系嗰条鱼，你又点知嗰条鱼快唔快乐、开唔开心啊？咁阿庄子咧就唔服输，于是咧就同佢讲：你够唔系我咯？你又点知我唔知道条鱼开唔开心、快唔快乐呢？喺呢一个故事入面咧，庄子所讲嘅嗰条鱼出游从容嘅从容，就系代表住悠闲自得嘅意思，亦都系不迫、唔紧张、唔慌忙嘅意思。而后嚟咧就会将从容同埋不迫结合咗出嚟，就形成咗呢一个从容不迫嘅四字成语啦。唔知道你又系咪一个从容不迫嘅人呢？从容不迫嘅人咧，多数睇起上嚟自己咧都会好有自信噶，甚至系会令人觉得，呢一个人好似好有修养，无论遇到啲乜嘢事都好，佢都系从容不迫嘅。甚至系你会感觉到佢一举一动都会，睇落都好大方。其实有阵时候，我哋去面试 interview 嘅时候，当我哋嘅态度从容不迫嘅时候，可能个考官都会觉得，佢 OK 喎。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从容不迫。 首是粤女新梦的恋爱禁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话，商业罪案调查科就一宗串谋诈骗案件喺全港多区展开拘捕行动，行动仍然继续，会喺稍后时间向公众公布拘捕行动嘅详情。据了解，被捕人数超过20人，包括31岁前元朗区区议员林俊，佢涉嫌喺2021年辞任区议员之后成立公司。并藉以公司名义申请并获批24万多元的政府科技券。创新科技署话，署方同作为科技券秘书处的生产力促进局在去年收到有关科技券申请的举报，检视同分析相关资料之后，初步认为有可疑，因此主动将资料转交警方跟进。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应邀在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发表视像演说。谢峰说，中美关系从来就是建立在彼此承认彼此不同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分歧差异不应该成为阻隔中美交流合作的拦路虎。现代社会竞争普遍存在，但竞争应该是讲规则的公平竞争，而不能够是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更加不能够以竞争为名剥夺他国正当发展权益。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应该是田径赛，而不是拳击赛。谢峰又指出，近来中方的经贸、大熊猫保护合作、禁毒、两军、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充分展现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美交流合作的建设性立场，希望美方本着同样的精神，采取实际行动解决中方关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说，中方呼吁国际社会汇聚全部努力，推动立即在加沙停火止战，避免地区动荡。耿爽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否决权使用问题会议上表示，加沙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局势仍在持续恶化，立即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是恢复和平的最基本要求，但安理会至今未能够就呼吁停火止战达成共识。中方對於美國上個月22日在安理會再次行使否決權表示失望和遺憾。伊朗一架載住2个机组人员的教練機在伊朗北部的厄爾布爾市省薩沃貴博拉格縣失去聯絡。伊朗官方傳媒報導，教練機在起飛2小时之後和控制塔失去聯絡。當地紅新月會負責人就話，飛機可能已經墜毀，已經派出7个搜救隊和搜救犬尋找機上人員。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清涼，日間乾燥，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 详情浏览 bd.gov.hk。 CIBS 人人广播， 大同小异。 关于少数族裔守望相助的故事， 我咧喺1997年结咗婚啦。我个先生佢要学中文嘅，咁样我做咗一个 booklet 啦。咁啱睇到政府嗰度咧有个 budget， 咁我呢个 proposal 批咗之后咧，我免费排咗5000个 cassette 加埋个 booklet。 CIBS 节目大同小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爱丽丝韩齐大嘉宾有 Jason 陈柏宇。 2022年嘅时候，即系唱啲快歌嘅开头啦，咁啊个人又喐下喐下，跟住之后去到中间咧，我系觉得我系就系虚脱咁样啊，净觉得、哦、我真系想而家唞一唞，咁但系就冇发生啦，就坚持咗。但系呢个即系你自己嘅对自己嘅嗰个要求咯，可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朝早6点36分，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听众各位你地好啊。直播室入面除了有白元浩小白在度之外，咁头先呢 ,Vicky 都在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出面呢就18度嘅气温啦，咁相对湿度 75%。我觉得呢个早上都几舒服啊，咁希望大家今日朝早呢都系精精神神。好啦，我睇到一个呢就系关于外国方面有啲研究，关于睡觉嘅研究又嚟喎。 喂。 如果而家正在瞓觉嘅你呢，真系都应该值得听听啦。好啦，咁佢哋就话到2023年版本有一个呢最新嘅健康睡眠指引喎。咁就话到成人每一日呢如果瞓超过6个钟头咧，就会点点点。小学生如果瞓9至12个钟头咧，又会点点点点点。好啦，年青人咧瞓8至10个钟头咧，又会点点点点点。好啦，大家有冇谂下自己其实瞓几多个钟先咧？嗱，如果系我嘅话咧，我就通常夜晚咧系11点至12点钟咧系睡觉嘅。 嗯。 然后咧就系4点几，我其实我闹钟系校4点半嘅。 嗯，我都系。 但系我每一次我都系好成功去到先熄咗个闹钟先嘅，即系代表我系4点半之前起身。 已经起身啦。 诶，惊嘈到人啊嘛，但系又唔敢唔 set 喎。 因为身体已经话我知，诶、哎，你要差唔多起身啦。 系啊，其实长期处于一个紧张嘅状态。好啦，咁就代表我系4点到4点半嘅时间就起身啦。 嗯， 咁我嘅睡眠时间即系代表系5个钟头或者5个钟头之内嘅。咁够唔够咧？你问我，我就觉得边度会有人话够噶？咁 Vicky 你都系瞓几多个钟啊？ 其实差唔多，我都系4-5个钟啦。 系咯， 系啊，除非 好易虚嘅中医， 虚啦我。 我哋都虚啦，咦？今日有中意啊，神光大学系啦。今日讲痛风， 有阵时咧好难，真系可以9点瞓得到，因为有阵时好似琴日我都放成7点啊。 啲正常香港人嚟噶嘛，咁你香港而家都话有夜缤纷啦，仲要咁早瞓、啊，咁夜晚做好多事情发生嘅，例如我哋做神光，我哋都希望。唔好话朝头早，譬如夜晚发生咗啲事情嘅，例如夜晚个夜缤纷好热闹嘅，咁唔通我翻到嚟嘅时候仲喺度搵话话啊，寻晚个夜缤纷唔知点咧咁，咁唔啱啊，答唔到嘴啦。 系，因为已经发生咗， 亦都唔系一个传媒人应该系发生嘅事情，所以我哋应该咧系永远都系攞啲最 update 就最新嘅嘢咧去到俾听众嘅，咁、变咗我哋有阵时又唔系好舍得瞓。好擔心有陣時會唔會有啲新嘅嘢而我哋係唔知嘅咧咁樣。 嗯， 好啦，咁所以我哋都瞓得少，聽眾自己心入邊都盤算一下自己瞓幾多鐘先。好啦，咁然後佢哋今次咧就講到呢一個嘅睡眠嘅時間， 到底是怎样呢？先讲下啦，如果呢是成人的话，成人原来每一个人睡超过六个小时呢，是会增加呢个死亡的风险。 啊， 是咯，同我哋认知的呢 好不同。啊， 是啊，所以呢一个先至wow到我。我哋成日都话瞓得少就会增加死亡风险啊，咩心脏啊嗰啲，叭叭叭叭。而家佢话如果成人睡瞓觉啊超过六个小时，即系譬如船仔嗰啲咧，高危一族。我要 send 翻呢个新闻俾佢睇先。好啦，小学生如果瞓九至到十二个钟头咧，又系有呢个增加死亡嘅风险。好啦，如果年轻人瞓八至到十个小时咧。同埋呢一个高年人，即系长者，咁啊，如果瞓超过八个钟嘅话咧，都系有呢一个危机嘅。今次咧，其实亦都系佢哋阔别咗九年咧，再次咧就呢一个睡眠咧就叫做补完咗好多新嘅理论喺入边，从而得出咗呢一个嘅结果嘅。咁佢就话到啦，建议成人每一日咧，咁啊都系补眠嘅时间咧系好过纯粹你每一次就瞓太多嘅，即系叫枕住枕住瞓，其实都系会几好啊吓。咁亦都话到 中间喺 系啊系啊，我可以开补翻噶，即系下昼，譬如我哋翻晨光咁，下昼可以咧就系补一补咁样，咁所以就会 好啲咯。但系有阵时咧，我唔敢补，我惊补咗之后夜晚瞓唔 着。哦，都唔会嘅， 系咪啊？ 系啊， 你唔可以补太耐，可能系十五分钟。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唔好补一个钟。 补眠之前咧都有啲经验嘅，就话到一啲学者就话到补眠咧最好都系喺二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之内嘅。咁当然啦，佢哋呢一个叫做参考嘅指数咧都系。同好多譬如自己本身会唔会有长期病患啊、隐性病患啊，同都市人就多咗呢一类型嘅隐性病患咧，就连结咗嘅。咁我自己就觉得咧，最紧要系你自己瞓觉嘅时候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即系当你瞓觉，如果你系能够自然醒，而你发觉系精神嘅话，其实人真系会分到。你瞓觉有时瞓醒咧，都系会有啲疲倦嘅感觉，即系中医就成日都话到可能会多梦啊。个人比较疲倦啊，可能肾虚啊，譬如我哋中医师阿 Terry 成日都话到个肾咧就系储存我哋嘅能量，你本身能量唔够嘅话咧，瞓完之后都可能仲会有啲疲倦嘅感觉，咁个就系肾虚啦。 系啦，即系瞓几多都唔够嘅，但系如果你肾好咧。 个肾好个系啦， 瞓少少都好。 咁点样养翻个肾咧？咁之前晨光大学都系听佢讲噶啦。今日系第二位啊，今日唔系 Terry 啊。 系 系啦，咁啊 Terry 之前咧都话到咧，其实最主要都系足够嘅睡眠啦，营养充足啦，同埋有足够嘅运动，即系都系好基本嘅嘢，唔使特别咩补充剂嘅。咁啊，我谂香港人最大嗰个难关唔系单纯营养嘅问题啦，系第一就系睡眠，同埋呢一个运动， 同埋饮食都系。饮食我哋好容易咧。得几个字食饭，我哋就会， 但系营养都会充足噶嘛，系啦，即系 食 咗落去， 营养都会充足，汉堡包咁样咯。 系啦，快餐都唔系咁，快餐呢个问题又同营养师有关啦， 系啦， 咁所以咧就大家最紧要就系多运动，我觉得运动完之后亦都可以增加你嗰个睡眠嘅质素，咁呢个亦都有好多学者咧就曾经做过研究啦，咁我觉得系我 buy 嘅，我瞓得太多有阵时越瞓越攰咧，我自己都会噶，有阵时 我都 试过，系啊，你谂住瞓好多咁样，但系越瞓咧就会越攰，所以我唔系好明白点解譬如船仔咁样可以瞓好耐嘅。佢之前话佢譬如真系瞓咗十二个钟、十三个钟嗰啲咧，我唔得噶， 我系会肚饿起身。 我肚饿我都唔会啊，但我真系会，我会攰啊。我起身之后，我个人会冇精神啊。 好似越瞓越唔够。 系啦，越瞓越疲，越瞓越攰，然后越瞓越冇精神，咁啊结果咩都系继续做唔到。咁我都系唔中意呢个感觉嘅。我反而中意你可能瞓完足够嘅睡眠时间，例如真系譬如我瞓六个钟。咁我比平時四五個鐘都已經多啦，咁我假日嘅時候都會瞓六個鐘咁樣，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個充足嘅睡眠。咁然後咧就去，譬如做下運動，咁做完運動個人咧，發覺個人又會精神咗嘅、哦，因為啲學者又話可以有好多正能量嘅化學元素出咗嚟啦。咁我覺得可以用下呢啲方法，咁令到自己個亦都可以減少嗰啲隱性嘅疾病出現，係啦。咁呢啲方法嚇，咁大家聽完之後，希望可以。令到自己瞓得好啲，咁啊头先嗰啲咩瞓得太耐增加死亡风险呢啲咧，我觉得研究报告仲有好多嘅可圈可点地方嘅，不过我哋参考一下听一下，警醒住自己唔好瞓得太多，我哋瞓嘅係要讲嘅係足够而唔係太多，咁啊亦都有足够嘅运动，足够嘅营养， 咁你个人咧就会有足够嘅健康噶啦吓。好，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干燥嘅天气，最高气温24度啊。 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清醒了我，情和义令我不识破，是复杂是生命的幻觉。结果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笑不死我便庆贺，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全色多坎坷，说好之情如今孤独过，虽不会盼望，绝望里更绝望，在那彼岸，你共我没有希望。是一般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手写我过，两心不再是拍和，令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瞓觉好多人都识道理，好多人都会明白，咁但系有几多人真系做到有充足嘅睡眠，有足够嘅营养，然后均衡嘅飲食呢？仲有就系有足够嘅运动，如果你做到嘅话咧，咁我相信健康肯定离你不远啦。一首作品嚟自刘德华，道理都懂。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好快啊，好开心系咪？系啊，跟住就可以买花啦。 买花，然后送俾你嘅爱人， 又唔介绍我系边位，大家知我系边位啦，唔使介绍，唔使介绍我。 安安啊， 早晨早晨， 系啊， 我今日专登为咗你成日问我要唔要香味，有冇香味嘅花，我专登介绍一个好香嘅花。 真系，我知水仙嗰啲。 水仙固然之香啦，但水仙个香味比较年长少少，但都 OK 嘅，我都中意嘅，系咯。 咁呢个系年轻啊？ 系啊，呢、這个啊个字啊，我都谂紧系咪咁读啊？叫做香碗豆， 香碗豆啊， 系碗豆花。 哦， 我哋花艺师都好中意用嘅。 嗯， 但系好多人唔识嘅。 嗯， 咁 香港有冇噶呢个？ 有噶，有噶。 咁香港嗰啲有冇花名噶呢、這个？ 咪就系、是、碗豆花，香香碗豆咯，系、 哦、 香碗豆咯，系、 哦、 超级香。即系你喺我哋铺头里边，除咗牡丹之外，系啊，但香港啲牡丹而家可能都唔香。都有唔香嘅牡丹， 点解咧？点解会唔香咧？ 因为种植嘅地方咯，欧洲嗰啲通常都香嘅。如果国内啊，山东牡丹咧，有阵时有啲品种咁啱又唔香，嗰、啲又 唔开心、啊。 唔知可能系谷到佢未够时间，或者个种嘅问题，可能系废气，我就唔知道。可能有，我费事讲。但呢个真 系 好香嘅。 呢、這个佢而家本身嚟嗰个品种系欧洲定系内地生产噶？ 啊，冇内，内地应该生产唔到，系欧洲生产嘅。 系，咁咪好贵咯？ 碗豆花系贵嘢嚟噶。其实你喺网上边搵呢个相咧，其实都搵唔到啲唔系欧洲嘅女士拎住花， 嗯， 即系我哋系香港女士就可以拎住啲花啦，我系翻去买完之后， 嗯， 大部分喺网上面资料嘅图片咧都欧洲， 嗯，咁所以咧望起上嚟咧都系靓，同埋一种优雅嘅感觉， 其实 个样 咧就好似一只蝴蝶咁样飞紧， 哇，哎呀好靓， 有冇俾你睇啊？我俾你睇过，明唔记得？ 望下先， 其实侧面好似就你用听下，有份有啲女士最中意拣色， 呢、哦這个睇过，這個、呢个咧喺侧边望落去嘅时候系好似蝴蝶噶。 有多种颜色都系女仔最中意嘅， 系有多种，但其实佢呢个咧，除咗打侧睇嘅时候好似一只飞紧嘅蝴蝶嘅姿态之外咧，佢本身咧系一大束咧，咁啊变咗揸喺手上嚟嘅时候咧，就好似好多只飞紧嘅蝴蝶，哇！揸喺个手上面嘅时候，觉得系都几靓，呢、這个有少少似咧飘零燕嗰种感觉，我唔知点解， 呢、這个系啱佢喺花园诶呢个欧洲嘅女士啱剪落嚟。即系佢种喺花园剪落嚟，准备卖或者准备做花束， 似系嗰啲卖花小女孩手上面拎住好灿烂缤纷嘅花嘅感觉。 我哋香港花艺师通常都要翻去买花或者订花，跟住翻屋企做。喺欧洲嘅花艺师好多喺自己花园度种咗自己中意嘅花， 所以咪 跟住剪，系啦，即刻剪，再清理花材，其实好玩。呢、這个都我 你屋企都要种下先至得噶， 我就嚟噶啦。系，但系冇呢啲地咁大啦，你屋企就种到啦。 唔得啦，有边个屋企咁大啊？ 咁咧，佢系女士嘅最爱。 系， 英国好流行，其实系英国嗰阵时爱德华王朝咧、 嗯， 有呢个叫爱德华王朝之花嘅称号嘅、 嗯。 因为嗰阵时英国嘅名门淑女咧，屋企啊就会摆一种花啦，咁成个满室就花香，好、 嗯、 香咁样、嗯。有阵时会出街或者系插table flower 彩花都会用呢、這个， 嗯、 就好香。 桌 上花系，诶识嘢， 梗系啦。 佢嘅香味好优雅嘅，唔系玫瑰嗰啲香味，佢系橙啦、封信纸同埋玫瑰 mix 埋一齐，其实都系比较好浓嘅佢阵味。 刺唔刺激个鼻哥噶？ 都刺激噶。其实佢好多时候我哋做香水嗰啲人， 哦， 系啦，呢、這个做香水系几好。 咁我哋写嗰啲咩香水写住 orange 咁样就橙咧、 嗯， 其实系咪佢嚟噶？定系真系橙嚟噶？咁 唔系，咁橙应该系真系用橙嚟嘅、哦、但呢个花香嘅味本身系有橙味、封信纸加埋玫瑰， 啊、 即系 mix 埋出嚟嘅味嚟嘅、 啊、 本身呢个花已经好劲、 哦， 其实摆屋企就唔需要再点香薰咯。 嗯，呢、這个摆、嗯、喂，如果佢咁香，可唔可以摆耐啲噶？ 都可以嘅，都可以摆，唔系话太过短咯，即系可能摆一两个礼拜。 如果我摆一两个礼拜嘅，咁我假设佢个花咧仲可以停喺度啦，譬如摆喺 office， 咁你个 office 咪香咯。咁佢系可以放喺个 office 一两个礼拜而唔凋谢啊？定系一两个礼拜佢都可以继续有呢啲香味先？ 我充满计算啊，其实去到未死 我系公心噶，话俾你听嗰个人 系啊，其实自然啲啦，由得佢啦，佢应该临死都应该有香味嘅。 哎呀，咁几好 系、啊，本身花香有香味，其实尾都有香味，佢唔会因为佢老咗而冇香味。 哎呀， 可能会弱啲咯。 我好尊敬佢，突然之间 系啊，同埋佢咧，其实以前欧洲咧，其实佢啲人中意摆喺睡房， 嗯， 因为佢有催情嘅作用。 系咩？ 系啊。真系 神早流露呢个 事实，即系话俾大，即系有呢样嘢啦。 心情都卜卜卜卜添，而家 系啊！佢嘅花语系咩？知唔知啊？ 系咩啊？我估佢 唔系衰嘢嚟， 唔系衰嘢嚟，荡气回肠嘅爱情 回忆咯， 回忆啊，搞错， 一定系啊！其实你有香味系一种回忆嚟嘅、 啊， 大家唔知道。其实 呢、這个我承认嘅，即系有阵时闻到某一种香味咧、 嗯，你谂起你某时候阶段嘅嘢， 系啊，你平时点谂都谂唔到。唯独是系气味咧，可以令到你带翻去某一个。 即系你又想讲你小学买面包嘅时候嗰啲味？ 唔系小学买面包嗰啲味，我而家都闻到，都系面包铺嘅味嚟。 唔系你谂起小学嗰段嗰个回忆啊嘛？其实花香有呢样嘢。 香水都是，即系你嗰段时间你会可能啊，边个 女朋友嘅或者边个男朋友嘅味啊？ 嗱，呢个你真系好快中到呢啲点啦。咁我唔系咁谂嘅，我谂紧我自己嘅啫。可能我喺10年前我好中意一种香水味，咁我10年之后又中意，我将来又中意第二种，呢个都系你个回忆咯。咁呢种香味一定系好多人嘅回忆咯。 系，咁呢个花香佢其实真系香啦。咁如果摆喺公司嘅话咧，都系几吸引嘅一种花嚟嘅。 系啊，靓噶。咁同埋佢一支花都有3-4个花朵咯，即一支有3-4朵。 咁如果我买嘅时候，我唔系买一支嘅呢、這 个，唔系买一支，通常花香冇乜一支支买，佢系3支一 pack， 几支一 pack 咁咯。咁我会建议 $5落楼咁样， $8好都几靓噶啦都。我会建议买唔同颜色。首先嗰张相咁样，譬如粉紫、深红、粉红、白色，做埋一束摆喺度咯，咁就好香咯。 碗豆花系嘛？ 香系啊。 O K， 呢个碗豆花 唔系碗豆花，系香碗豆。 香碗豆，咁呢个都几得意。如果摆喺 office 咧又得，呢、這个摆喺屋企又得。如果翻到屋企，需唔需要有咩剪咗嗰啲叶啊？唔好争营养又点样噶？ 梗系啊，系啊，因为你去贵嘢啦，咁其实佢都弱弱的噶，即系都唔系好强，永远都唔够玫瑰花嗰啲咁强。摆2-3个礼拜啊，跟住又劲，唔会噶。 有冇刺啊？好似玫瑰咁样？ 呢个冇嘅，佢唔会有刺啦。刺系通常啲好粗嘅花茎嘅花先有刺，佢有嘅个花。咁、你买嘅时候又有技巧啦，就系拣呢啲因为佢一支可能有3-4个花冧，你可能拣一个就。开咗花嘅，另外两个未开嘅，点解你要拣一个开咗花，唔拣3个都未开？ 即系证明呢棵系生嘅， 证明呢棵开到嘅。 哦， 佢会无啦啦头顶嗰支开到，跟住嗰两支开唔到 嘅。唔会嘅。 咁但系如果3支都开唔到嘅，咁3支未开嘅，有机会成支都开唔到。 哦， 你明唔明我讲？ 我明白，我明白。你见到个头啊顶嗰支开到咧？咁佢呢3朵咧，即系另外嗰2朵未开咧，咁咪实性冇钱。 通常下边嗰个开先嘅， 通常下边开先 嘅，因为你花系由底下啲营养向上嘅，咁开到顶嘅。通常底下，底下嗰个有开，咁所以楼上嗰个花冧都有机会开。 会唔会开下唔开噶？嗰啲 咩都有机会嘅，因为睇下天气啦，或者会唔会中间拎翻屋企过程里边你撞到佢啦，好多原因。 佢得唔得噶？ 永远啲所有嘅花都唔可以太冻或者太热嘅，冻会冻死佢，热会热死佢。废话啦，其实呢啲系矜贵嘅，自己即系好似细路仔咁好咁样保护佢啦。咁个花樽又系唔好即系太污糟啦。其实唔系唔好太污糟，系一定唔可以污糟啦。 咁都系会唔会话好似之前有个套路就系，如果你想佢摆得耐啲嘅，唔好谂营养液啦，可能摆嗰个水咧，就系你嗰个花枝嘅，譬如10% 嘅水，令到佢就唔好吸咁多水。又唔好，又唔会影响佢生命。 呢、這个可以摆正常水啦，冇上次嗰个太咁弱嘅都。 吓、啊，上次嗰咩黑种花嘛。 系啊，但系呢个我哋花墟都见到，应该有3种嘅花型嘅状态。但系你问花墟嘅人咧，都会知呢只花噶啦。咁可能有啲系会叫做开放型嘅，就系、是、花到好大，咁你见唔到佢一只蝴蝶咁，可能开到一块嘢咁样。咁有啲可能系我哋叫头根型啦。 一块又咪似水母？ 系都系似水母咯。咁啊，最好就揀真好似蝴蝶型咁样。我见到花墟都系买蝴蝶型。 佢而家呢个系粉粉地色噶嘛？ 粉红、粉紫、桃红都有嘅、 哦， 白色都有。 如果譬如我譬如$8咁样啦，买3支，我可唔可以3支唔同？ $8应该唔止3支嘅、 哦， 应该可能$几十有一束咁，咁可以买几束咯。 哦， 唔系一支支买， 咁就可以好靓咁放一个花瓶嗰度啦。 系啦，這個、呢个咧好多人中意养噶，种噶，其实可以种到。 系、啊， 因为其实 种到我咪以后可以继续屋企长年累积好香咯。 其实你应该试下咗，系啊，因为佢系叫做永恒生长。佢一路生越嚟越长，一路生越嚟越长。玫瑰嘛，呢个 佢攀藤植物嚟噶。 系啊， 哎呀，我中意呢啲。 咁所以喺欧洲你会见到有啲窗台咧，咪喺度可能有个花叫围栏咁样嘅，就绕住个围栏不停咁样生上。 跟住行过去嘅时候又好香啦。 系啦、啊，其实你应该试呢个。 我应该要试喎。 咁、啊、所以呢个系可以生到好似2米咁高嘅呢、這个花，如果你种嘅话。咁种嘅时候，种个园丁嘅嘢，我就要再研究下点样，大家上网查下点样去种咯。但系呢个系可以种，系一个生到2米咁高嘅植物嚟嘅。咁、 哦、 如果你好多朵嘅时候，你唔可以整到个花，即系喺欧洲有啲人学我哋做装饰嘅，装饰园林。 嗯， 喺香港都可以嘅，你有个花园啊嘛。 系 啊，冇噶，其实露台都 OK， 露台、天台啊呢啲都 OK， 系啊， 大家试下咯， 大家试下咯， 好嘛？呢一个叫做香管豆花， 系啊，你终于啱啦，好嘢， 唔该晒你安啦， 系啦、 啊，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分途广播之后咧，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转头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候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先有白权浩小白啦，亦都有一个对唔住啊，有一个射击练习通告嘅，咁啊就系由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呼呼两声之后，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除咗继续都有白元浩喺度之外，阿 Vicky 啦，当然喺度啦。 早晨， 早晨。咁另外咧就系交通组嘅 Jessica。 早晨啊，各位。 早晨 ，Jessica。哎呀 ，Jessica 把声今日。咁悠闲喎，做咩啫你？ 又点 啊？你呢个又点啊？好，带个敌意喎。 冇，即系好似每一次过嚟都有少少新嘅， 梗系咯， 新发现 啊！我哋次次新鲜，次次金我哋。好，咁啊，交通方面就应该一切正常咁就好啦。 嗯，交通 唔系，头先 Didi 冲咗入嚟， 系啊， 所以我咳咗声。 系啦，较早前啦，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个龙尾咧仲有少少长，啱啱咧见到咧系接近洪天路嗰边咧都仲有少少车龙噶。咁所以咧大家经过咧都即系要保持忍让。系啦，咁另外咧红磡文裕街有水管爆裂，咁文裕街依家全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文乐街咧由单向咧就改为双向行车，咁长度超过七米的车辆是禁止驶入文乐街的。这个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的，不过路面情况呢，文锦道路去文锦道管制站方向的交通就比较繁忙，所以驾驶人士经过上述的路段的时候就要记住了，要保持忍让和小心驾驶。另外还有红磡的学园东街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介乎文乐街和红磡道之间的全线是暂时封闭的。 嗯，屯门嗰度都好塞下喎， 系啊系啊，之前嘅交通意外 系咯，所以你话即系有个龙尾，大家都要留意住啊。洪水桥嗰度都仲系塞紧添啊吓，咁所以大家如果行经嗰度嘅话咧，要有更加多嘅耐性啊。 冇错， 系啦，咁啊，千祈就唔好做嗰啲咩八Didi成个八卦笼啦，跟住就亦都有耐性，就唔好跟得太贴啦。同埋即系就算塞车，亦都唔好大意，因为有啲朋友谂住塞车就谂住睄一睄喺附近嗰个嘅屏幕。就唔好啦，咁因为你谂住前面嗰架车行，可能前面嗰架车行，突然间有急刹，咁你又嗨亲下，咁呢啲龙啊越嚟越长噶啦，搞到 冇错。同埋除咗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之外咧，啲乘客都即系最好攬翻安全带。 诶、哦，系喎，系喎，呢个要我即系只要有安全带，我就会攬。咁有阵时，譬如有啲巴士未必。那個位置冇安全帶，冇辦法啦。但如果我坐巴士頂嗰層最頭嗰個位咧，佢都有安全帶。 係啊， 因為即係一定噶啦。我帶仔仔搭巴士嘅時候，佢第一時間咧架巴士嚟嘅就望一望上邊，佢唔夠高嘅就問我爸爸。上面嗰度有冇位？有冇人坐？有冇人坐？ 小朋友都系中意坐楼上第一排嘅位置。 咁我承认，其实就算我而家呢个年纪，我坐我都好开心嘅。 因为当你一出到高速公路嘅时候，你真系一望无际个感觉，其实都好正啊！ 可以望到风景系多啲嘅。 系啦，咁就算喺市区咧，我又成日喺嗰个位望喺度八卦咁，所以啲人咧可能应该。见到我同阿我个仔，如果坐第一排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前面个大嚿衰住，成日都喺度睇风景嘅，好似未搭过咁。但系我对于睇风景，我真系有铺人噶，即系睇下街上面嘅人做啲乜嘢啊，然后咧又睇下架车停得好唔好啊，周围望咧好多嘢睇噶，人生百态。咁所以我都好中意睇风景。但系咧，如果去到嗰个位置有安全带，我都会揽翻。 系、嗯、啊，因为咧，点解咁样讲咧？就好似星期一咁样咧、嗯，就有嗰个沙田正。街嗰度咧，咪有嗰个巴士咪铲、 哦、 上个石博道嘅， 喺商场嗰个位下底嗰度。 系啊，都几多人受伤噶、嗯，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冇安全带嘅缘故，真系唔知系咪啦。但系因为可能冇咗个安全带，你发生咗呢啲事故嘅时候，咁样挫一挫，其实都好容易会整亲啊、撞亲啊咁样。咁所以咧，系啦，冇安全带就小心啲啦。咁有安全带，无论系搭小巴啊、其他嘅交通工具啊，最好就揽翻啊。系啊，不过咧，其实咧，政府咧都想修订一啲嘅道路安全法例嘅。咁其中咧有一条就系咧，希望可以将现行即系适用于私家车啊、的士啊、公共小巴呢啲。强制安装和佩戴 安全带的法定要求呢就推展去到其他的车辆种类的、 哦、 是的，所以可能 例如港铁讲笑啫，呢个讲笑啫， 我唔知 系讲笑，讲多几次先。 但系巴士就好大机会，即系可能会加翻啲安全带，咁俾啲乘客去揽翻咁样咯。 我觉得都好啊，因为有阵时搭巴士咧，未必系我个座位咧，咪有啲系对住嘅四个位，有一啲咧你背脊如果系向住车头嘅话咧，即系倒头 倒头车啦。 其实有阵时嗰啲位咧系冇安全带嘅，有啲巴士。咁但系咧，你唔好以为倒头车佢刹停，你系向前，但系你个背脊系向住。 倒头车架车起步嗰阵时啊。嗯、你知啦，即系啲巴士公司嘅服务日日进步嘛，咁佢哋嗰啲车嘅性能咧又即系与日俱增啦。嗰、 嗯、 下一咩地板油，你知唔知啊？一即系踩嗰个油咧，一踩踩落踩深啲、 哦， 嗯， 哦、 哇， 系啊，到时我就即刻中前咗去 kiss 到对面嗰、那个，咁啊唔好啦，咁就唔好，冇、 哦、 试过，系、 哦、 啦，冇、 哦、 试过。 我以为你有经验添，你举咗呢个例子都只系有经历嘅人， 冇。 可能幻想过， 系因为咁啱佢对面就系个靓仔，所以幻想过。我从来都冇咁谂过，我都系会谂唔好意思啊，撞到人，我冇谂过 kiss。 唔系我冇真系试过，真系咁，因为个冲力都几大嘅。如果真系 kiss 到， 系啊， 咁未试过嘅。咁但系有阵时耷一耷啊，都试过。咁我嗰一刻咧，嗱，因为嗰边嗰个位咧，就其实我自己几中意坐倒头车，唔知点解。 我哋唔会呕嘅，有啲人会呕噶，你会你会晕噶，下次要你搭巴士啊！ 我知道有啲人会咁样，但系我唔会嘅，反而我系特别诶，几舒服嗰、那个位系啦。咁、啊、但系试过有 嗰、 那个 位有得插电嘅侧边， 系啊系啊，有得停嘅时候咧，我就试过只手唔好意思咁样揿一揿到前面嗰个嘅膝头哥咯，对脚系啦，因为嗰一下中一中， 靓仔嚟噶嗰个。 唔记得啦，我冇留意一个，冇啊。咁但系都试过，就系如果有埋安全带嘅话咧，倒头车嘅位置咧都会比较安全， 系安全啲。 咁啊，系安全好多嘅，系啦。所以睇下佢就所有，如果所有座位都有安全带就更加好咯。 冇错，可以保障翻大家啊嘛。系啦，因为都唔知道即系行车嘅时候会发生啲乜嘢事噶嘛。咁所以有翻个安全带，咁就可以保障翻大家嘅安全啦。咁除咗呢个安全带之外咧，都仲有其他嘅条例嘅。 点啊点啊， 系啦，譬如咧就想加强翻啲私家车儿童乘客啊，系、啦，即系依家可能。系啦，系啦 ，baby seat，即系想加，即系将要求翻啲乘客，即系私家车啦，就加翻个即系 for 小朋友嘅安全座椅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小朋友，如果唔系咁样，即系小朋友其实嗰个安全带嗰个保护佢哋嘅性质，其实都好似 保护宝宝嗰个，我知道你想讲呢个啊。 咁加翻个安全座椅咁样咧，就可以即系叫做保障翻儿童嘅安全咁样咯。咁系啦，万一发生啲乜嘢事嘅时候咧，都唔会话条安全带好似即系保护唔到佢。 儿童座椅呢个 concept 我觉得几好， 系啊， 因为我自己有车咧，我都会即系要求自己嗰、那个细啲嗰个小朋友咧坐翻喺嗰个儿童座椅嗰度嘅。 系， 咁你个安全带先后你话斋先保护到佢嘛？ 系啊系，如果唔系，其实都。即条安全带虽然话够粗啫，但系我觉得好似都 系有时会唔会譬如勒到佢啊？咁、那个设计上亦都系适合大人多啲噶嘛。 嗯，冇错冇错。 啊，唔系咁睇下安全带上面咧，会唔会再多啲呢一类型嘅设计啦？咁啊，令到我哋喺呢个揽安全带嘅时候咧，会更加好啦吓。咁啊，早上嘅7:17咯，咁啊都有啲交通 update 系咪啊？ 系啦系啦，就系、是、呢个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 哎，真系好嘅唔靓，丑嘅靓啊！今次吓，咁希望大家继续注意呢一个安全驾驶啦，同埋塞紧车嘅朋友咧，更加多嘅耐性。咁如果你知道头先屯门公路即系上次就比较上系塞嘅话咧，睇下会唔会使用其他嘅道路啦吓。 冇错冇错。 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Vicky 出边嘅情况如何先？出边点啊？ 今日咧有啲风喎、出边，即系琴日出到嚟咧，企喺度咧凉凉地啫，只系咁啊冇风嘅。但今日出到嚟咧有啲凉啊，同埋有风添。今日嘅天空咧好似都唔差嘅，我而家暂时咧系见到蓝天啦，亦都咧 feel 到个太阳出紧嚟啦。我见到有橙色嘅颜色喺个天空度出现啦，系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如果出门口嘅时候咧，今朝系有少少风嘅，咁啊带翻件薄薄地嘅褛咧出嚟咧就最好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是啦，而家呢就开始个太阳出緊嚟啦。其实有阵时呢唔知点解，特别系冬季啊，即系冬季嘅时候呢咪日短夜长嘅。硬系呢就系、一到冇咗个太阳嘅时候，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呢仲系黑蚊蚊嘅时候呢，个人都唔系咁想起身啊。小白有冇啊？ 我就冇嘅。我冇。 你都要返工 啊。我啲肾上腺好犀利。Anytime 急 call 嘅时候肾上腺即刻到。 可以过啲俾我咁样，可唔可以过啲俾我？ 你有噶啦，你自己都，我见你都冇迟到， 系啊，唔敢迟到。其实有阵时咧，我哋落雨嘅时候啦，又或者系冬天嘅时候，日短夜长嘅时候咧，的而且确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好似攰啲啊，甚至咧成个人嘅生产力啊，个动力啊，都会少啲噶。咁但系原来呢一啲咧。是不关于我们的就是自己的事的，不是因为我太累、可能其实是因为天气的问题、因为我们人体呢其实是会因应着天气的作息来到去有一些不同的作息的， 就 譬如阳光有阳光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呢是会产生一个血清素，咁血清素呢亦都被称为一个快乐荷尔蒙啊、可以帮我哋改善情绪啦。咁、但係当好似个天暗暗地嘅时候，又或者落雨天嘅时候，少咗啲阳光嘅时候呢，可能会令到我哋容易可能有啲情绪低落啊，甚至烦躁㗎喎、咁所以有时落雨啊亦都会降低咗空气入面一啲嘅气压，而气压呢亦都会减慢咗我哋身体嘅血液循环啦、令到我哋人会攰啲啊，冇咁有精神啊咁样。咁、所以如果假设而家都仲系暂时冬季啊，假设如果好似大家同我同小白一样嘅，可能要4-5点就已经出门口㗎啦，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啲呢？小白有冇啲咩方法呢？ 点样精神啲啊？你 set 多几个闹钟，或者你喺个床边咧，我觉得有个方法几好嘅，就摆杯暖水，咁佢会冻噶嘛，咁咪攞个热水壶咁装起佢，咁你朝头早一起身嘅时间饮一啖咧，你发觉个人容易啲醒嘅，我自己会觉得 系啊，我而家咧自己以前唔会嘅，我而家自己咧都会起身嘅时候咧饮翻杯暖水先出门口。 咁啊争好远啦， 系啊，真系争好远啊！咁所以其实如果假设天未光，你就已经要出门口啦，然后或者系落雨天嘅时候，都系觉得喺起身嘅时候，好似唔系咁有精神、做一啲开心嘅嘢、即时咧就系谂下今日食啲乜嘢早餐，令到自己会开心啲。 哦，都好啊，好啊，咁啊，转头大家一齐嗌啦吓，你吓。好 ，OK， 唔该晒，唔该晒 ，Vicky 先。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4度噶吓，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系干燥。咁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早上嘅时间咧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我计划新一年全家总动员去偏远小小的荔枝窝，那里可以感受到传统香港旧有风貌，吃下特色食物，还可以放低手机行下山，家庭活动来讲简直一流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晨光大学， 好啦，7点22分的早上，继续呢有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的晨光大学。咁电话旁边呢亦都打咗俾注册中医师何少廷 Tracy 嘅。早晨 Tracy。 早晨 Tracy。 你好啊。 大家好。 係咁啊，头先呢Vicky 呢就喺出面报天气嘅时间就讲到呢个气压啦。咁我知道气压呢，我听过啦，气压就唔知会唔会真係影响啲风湿。咁呢个大家就迟啲可以又同大家印证一下啦。咁但如果我今日唔讲风湿，我讲痛风喎。咁想问下中医角度嚟讲呢，唔知道痛风系啲边一类型嘅病嚟嘅呢，属于阿 Tracy。 系啦，因为一般痛风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好知道啦，即系其实都系解嗰个尿酸结石积聚喺个关节度，令到个关节发炎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咧，佢系一啲由湿啦、痰湿啊嗰啲引起嘅啲疾病嚟嘅。所以其实喺前期咧，本身未有任何症状嘅时候咧，其实嗰、那个我哋话有痛风嘅人咧，已经系一个我哋话佢哋个肠胃受损啦，跟住然之后啲痰湿咧积聚喺身体入边，就已经系一啲诱因嚟噶啦。咁到佢突然间、啊，即系再食一啲，譬如话突然间食一啲大量肥腻嘅嘢啊，或者饮啤酒啊，或者食好多肉打边炉咁样咧，咁突然间咧个湿咧就加重咗，咁啊捞埋一啲我哋话寒或者热咧有唔同嘅表现嘅，咁然之后咧就诱发一个关节痛出嚟，就我哋就叫做痛风咁样啦。 系咁。我想即是听众啦，我哋听众层面好广嘅，咁有唔同年龄层，咁但有啲可能即係后生嘅，咁可能痛风佢真係听过，但佢冇试过痛风嗰种嘅感觉，其实有冇得形容下㗎呢、這个。 形容下就係、是、因为佢通常好即係有一差唔多一半嘅 case 啦，都係会喺嗰个脚趾弓呢后面有个类似一粒嘢波子骨咁样嘅关节嗰个位，系啦，好多时都系会喺嗰个位起先嘅，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时佢就系突然间，譬如朝头早起身，无情情或者食完嗰啲头先讲啦，系啤酒啊、大量嘅肉啊、海鲜嗰啲之后咧，咁佢突然间嗰个关节咧就会肿咗。你嘅谂法就好似，嗰、那个位冇咬齐，但系就咬齐就肿咗，同埋下面会痛嘅。 哦，咁样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 又皮肤又好红，系啦，皮肤又会红红地咁样。 系唔痕嘅，唔痕，净系痛嘅。 唔痕嘅，主要系痛嘅，系啦，喐嘅时候特别痛嘅。 即系其实除咗如果你话啱啱讲嘅脚趾骨会肿起咗啊，或者皮肤会红之外，仲会唔会影响到其他身体嘅部位噶？ 因为佢主要都系影响关节为主啦，咁嗰、那个脚趾弓后边嗰个关节又系其中一个高发嘅地方啦。咁其他细嘅关节，譬如话手指啊，即系严重起上嚟手指手腕系啦，有啲见过，譬如脚踭啦、脚眼啊、膝头哥啊，呢啲都有机会会出现嘅。 哦，哇，都好多、啊，其实影响到，譬如膊头咁样都有机会颈滚颈骨啊，嗰啲会唔会噶？ 嗰啲就少见少少，系啦，通常都系喺脚嗰啲地方起先嘅。 即系关于脚嘅， 系啦， 所以行路嘅时候就会比较痛啦，系咪啊？ 系啊，因为你始终喺个脚嗰度，咁你冇理由成日都唔喐噶嘛，唔喐噶嘛，系咪先？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就一痛风一发作起上嚟，其实都几影响，即系我哋话患者个生活咯。 咁 会唔会话坐多啲啊？唔好喐咁多就会自己慢慢好翻咁嘅咧？ 佢有一定嘅，即係佢發炎啦。咁譬如有時西醫嗰啲可能會俾一啲止痛藥啊，或者消炎藥咁樣啦，係啦。咁你話佢如果譬如齋坐，佢會唔會有好啲咧？咁會冇咁痛咯，但係都要啲時間佢先至慢慢會好嘅。始終佢發緊炎。 係咁啊，痛風其實會唔會誘發其他唔同嘅疾病㗎？ 初期嘅痛风就可能反反复复，就系、是、啊，佢有食少少嘢，咁佢就会痛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咧，去到后期咧，因为佢反复发炎得太多次咧，有机会嗰个关节咧会有少少变形啊，即系好似人哋啲类风湿关节炎，你嗰个手指你见到佢好似中间嗰啲关节肿起咗，肿咗个波咁样嘅，系啦，咁佢就会有机会痛风嗰啲关节咧就会肿得好犀利，系啦，变咗咧就系会变形啦，系啦，如果严重啲嘅嗰啲我哋叫做尿酸咧，其实即系血入边嘅尿酸太多啊，甚至积咗喺个肾入边有结石啦，咁样咁会影响嗰个肾功能咯，有机会，即系长远嚟讲， 系咁有冇得预防先？我想问一问先，即系如果你而家听完之后，你发觉我冇、啊。不过我又想预防，有冇啲计仔噶？ 预防其实主要都系，因为其实 中西醫我哋都係咁樣睇，即係一啲我哋話由飲食，因為呢個係飲食食出嚟嘅病嚟嘅，我哋叫做咁盡量咧就係你飲食嗰度咧就唔好食咁多我哋叫高嘌呤嘅食物，即係話例如啲咩咧，譬如話啲動物嘅內臟啊。大量嘅海鮮啊，或者佢貝殼類嘅海產啦、啊，尤其是蝦，譬如大量嘅豆啦、啊，大量嘅紅肉啦、啊，或者係啤酒呢啲，咁呢啲我哋都可以喺飲食嗰度係盡量注意個攝取個量啦，唔好一次過食太多啦，或者幾樣嘢一齊撈埋咁樣食啦，係啦。咁、另外就係話，譬如自己，譬如平時嘅生活習慣，飲多少水，等啲尿酸排得好少少，係啦。然之後或者係控制個體重啊，做翻適當嘅運動啊嗰啲，咁都係有幫助嘅。 係，似乎食海鮮咧，魚啊真係比較上係安全啲，即係嗰啲貝殼類都係麻麻地喎。 系啦，貝殼類啊，或者係啲譬如我哋話啲魚春啊嗰類咧，其實都係比較即係我哋話高嘌呤嘅，係啦。當你其實幾樣嘢一齊撈埋嘅時候，就好容易會令到個尿酸增高咯。 嗯，明白。咁如果我真係唔小心啦，我中咗呢個痛風嘅病徵，又見到個病徵，咁我又想治療啊，咁其實有冇啲好啲嘅方法係即係中醫角度嚟講係針灸啊、食療啊，定還是有其他嘅咧？ 針灸啦，或者係內服藥啊，嗰啲都係我哋即係主要嘅治療手段啦。咁有啲特別少少嘅，因為痛風頭先講過就係佢係關節嗰種啊嘛。咁你會見到佢有時會見到佢好紅啊，或者係即係腫咗一嚿咁樣行路好辛苦。咁如果有啲快少少嘅方法咧，我哋有一種嘢叫做刺絡放血嘅。即係喺嗰個局部附近嘅地方，可能針用啲粗少少嘅針啦，針幾針放少少血出嚟，令到佢局部個壓力冇咁高。係咁，呢個係貨即係濕熱嘅嗰啲病人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我頭先講過，有另外一種就係佢有寒濕嘅，係啦，佢其實就唔係話太興嘅，或者太紅嘅，咁但佢痛得好犀利，咁變咗嗰種咧，我哋亦都可以出面做艾灸，係啦，咁我哋都係喺一個外治嘅方法去即係比較快少少去做一個處理咯。 咁有冇話其實痛風咧，會唔會係上咗年紀嘅人士會比較容易患上啊？其實年輕人會唔會都會出現有痛風嘅咧？ 其實而家都有一個年輕化嘅趨勢，因為始終你知即係飲食嗰度咧，即係可能即係一個始終係食出嚟嘅病啦，咁而家譬如話係甚至係後生，又甚至乎後生嗰啲，其實佢哋都係會，譬如可能譬如佢同朋友嗰啲聚會啊，佢哋點樣，佢哋都會好容易佢打邊爐啊，食得好多啊，或者係有時諗住自己後生，可能會食多少少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其實都有少少年輕化嘅趨勢嘅，但係佢一般嚟講，佢本身就可能大概中年啦，四十零歲啊嗰啲打後嘅咧，就會比較容易有發作咁樣。 明白，咁大家希望對痛風了解多啲啦嚇，今日咧同阿 Tracy 咧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好，妈系，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应邀在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视像演说。谢锋说，中美关系从来就是建立在承认彼此不同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分歧差异不应该成为阻隔中美交流合作的拦路虎。现代社会竞争普遍存在，但競爭應該是講規則的公平競爭，而不能夠是你死我活、令和博弈的惡性競爭，更加不能夠以競爭為名剝奪他國正當發展權益。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應該是田徑賽，而不是拳擊賽。謝鋒又指出，近來中方在經貿、大熊貓保護合作、禁毒、兩軍、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領域採取一系列的積極舉措，充分展現致力於擴大對外開放、促進中美交流合作的建設性立場，希望美方本住同樣精神，採取實際行動解決中方關切。美國太空總署署長尼爾森宣布，將今年和出年的兩項月球任務各推遲一年，以便給予承包商更多時間克服挑戰，強調安全是首要任務。太空總署原本計劃在今年稍後派出4個太空人繞月飛行， 但因为技术问题，任务将推迟到出年的九月。而相隔50多年的首次人类登月任务亦都要推迟，会由2025年然后去到2026年。在太空总署宣布推迟任务之前，美国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说，礼拜一升空的游准号月球着陆器由于流失太多的推进剂，已经没有机会在月球软着陆。而另一间私人企业下个月会利用自己的着陆器尝试登月。厄瓜多尔一间电视台发生挟持事件，警方之后进入电视台逮捕多个枪手。一批蒙面枪手星期二闯入位于西南部瓜亚基尔市的电视台，挟持工作人员。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枪手挟持工作人员，将他们控制在演播室，期间传出几下枪声。警方之后派出特种部队应对这次的事件。事发之后，总统诺沃亚签署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国内武装冲突状态，又要求军方展开行动，以压制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厄瓜多尔六间监狱在礼拜一亦发生骚乱，几个监狱人员被囚犯扣押。诺沃亚之后宣布全国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单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较前少少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咁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咧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睇翻隧道情况。东隧依家九龙入口龙尾咧，去到油荔村；而私隧沙田入口就排到曾大屋。咁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排到果栏。另外，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红磡文裕街有水管爆裂，文裕街嘅全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文乐街咧由单向改为双向行车，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是禁止驶入文乐街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还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我哋香港电台第三台 Radio 3已经完成喺中环海滨嘅 Pop Up Live， 将快乐广播开去。 Hong Kong Olympian, and she's won some Asian Games medals this year as well. And really excited for my 30s. Take it away, Zaw. I love playing rehearsal because it's the best. Because it is fun. Mara Misa, please bring it to me. Bring your sweet loving.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爱丽丝看世界嘉宾有 Jason 陈柏宇。 2022年嘅时候，即系唱啲快歌开头啦，咁啊个人又喐下喐下咁，跟住之后去到中间咧，我系觉得我系就系虚脱咁样啊，成觉得、哦、我真系想而家唞一唞，咁但系就冇发生啦，就坚持咗。但系呢个即系你自己嘅对自己嘅嗰个要求咯，可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新的一年会多些同屋企人去西九文化区，除了可以参观两大国际级的博物馆之外，还成日见到不同的动物在那里散步的。不知道今次见到的是鹦鹉、兔仔还是龟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点39分，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要身体健康啊！ 系啊系啊系啊！ 喂，就系早晨阿欧，你点都戴咗口罩咁样。 我今日有少少感冒啊，咁啊同埋睇医生都系普通感冒，咁啊戴翻个口罩啊，就保保平安。始终都系嗰句啊，流感高峰期啊，咁啊都可以用少少自身经历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今年打埋流感针噶啦， 系咯， 系啊，都会中噶咁样。咁啊，即係都會病啦，意思係，即 係都會病 啦，係啦。咁啊，即係醫生就話啊，其實你打流感針咧，就係將個重症減輕嘅咋。你睇下你而家已經俾你嚴重程度減咗半嘅啦。如果唔係啊，嘢你都講唔到啊， 你都翻唔到啊。 係啊，可能係咁啦。咁啊，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都要注意身體健康啊。係 啊，多謝你啊，歐。另外仲有小白啦， 係早晨 啦， 早晨嘉明， 好開心啊！2024年第一次見 Vicky， 係 啊，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啊！讲起开心嘢咧，都要真系趁阿 O 喺度啦，一定要讲下啲电影嘢啦。因为其实呢一件事咧，嘉明都系期待咗好耐噶啦。咁就系金球奖，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前瞻性嘅一个颁奖典礼嘅开端啦。 同你心目中得奖嘅奖项啱唔啱啊？中唔中你心水？ 有一两个系度觉得吓嘅位啦，咁但系大部分都估到噶啦，都应该系奥本海默系攞晒噶啦。 系啊， 即 系 始 终 系 呢个 年度电影啦，同埋即系其实呢一部戏，无论佢系台前幕后啦、导演啦，定一话系所有睇过嘅朋友都会觉得哇，真系经典！呢一套戏简直会系成为一个新经典之余咧，真系。哇！你坐足3个几钟系唔闷嘅， 系咁啊， 抵佢攞嘅。 依家咧，香港啲戏咧就越拍越短，个零钟头嘅啫。外国啲戏咧就下下都3个几钟。 系啊， 你睇，譬如睇翻咧， 就嚟睇 opera 咁啊，要有个厕所位噶啦。 系啊， 睇 t h e a t e show 咁。 系啊，你而家睇翻咧攞奖嗰啲男女主角做嗰部戏咧，全部都3个几钟嘅，包括咧就系今年金球奖嘅盛况电影组别啦，因为佢有电视组别嘅，电影组别就系、是。可以話係基斯道法路蘭咧，就對馬田史高西斯嘅咁啊，所以馬田史高西斯嘅《花月殺手》咧就攞咗最佳女主角啦，嗰位嘅演員咁樣係啦。咁啊，至於男主角咧就係、是、斯利安梅菲啦，咁啊，羅伯唐尼攞獎喎， 係啊， 男配凭住呢个澳门海马， 做咗咁多年嘅 Iron Man 之后，终于都真系可以显下身手啦。 其实都几难噶， 系啊，因为定咗型啊嘛， 系 啊， 竟然间可以即系跳出嗰个框框，咁我谂佢对佢自己嚟讲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奖项，因为 佢用咗好多套 戏 噶啦， 系啊， 佢之前啊打埋咏春啊，扮福尔摩斯啊， 系 啊，都甩唔到嗰个钢铁奇侠嗰阵锤 啊，甚至乎净系玩啲同小朋友有关嘅儿童戏啦。同动物讲嘢嗰套戏啊，都真身水身汗啦、 啊。系啊， 系一 个 肯定 啊，系啊，同埋原来发觉咧，即系喺咁多个嘅得奖演讲当中咧，发觉原来罗伯唐尼应该喺业界入边好多 friend，个个都话哇，即系多谢你咁多年嚟帮我哋其中咁多个行家打气。 系啊， 所以都真系值得佢攞。 佢嘅叫做心路历程啦、即系由发迹嗰下到之前沉沦毒海，跟住再叫做咸鱼翻身啦，哇，绝对系有血有泪一个。真人故事嚟㗎。嗰陣時呢羅伯唐尼呢因為沉淪毒海呢俾好多演員工會唾棄佢㗎，啲導演都唔揾佢㗎。咁直至佢依家嘩咁好喎、即係可以由最低點或者即係將啲壞習慣完全搣甩，跟住依家做到一個攞到金球獎嘅男配，真係我自己都有啲感動嘅。其實佢上台嗰一刻，因為你都知道羅伯唐尼唔會憑住 Iron Man 攞到獎㗎嘛，即係如果 Iron Man 攞到獎，美國隊長都攞到獎啦，雷神都攞到獎啦，滿天神佛啦，係咪先？個頒獎 都有份啦，咁樣 係啦，豪克都有份，洛基都有份啦，係咪先？ 係啦， 因為你好難去比對佢哋嘅演出。因为在复仇者联盟入面 是 不是先 要颁发奖给树人呢，如果这样 是啊，树人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要咯， 他应该要的，他那么得意 那个 星演那个不用啊， 喂 正是那 个要啊，科隆难演一 点， 科隆做间角难演一点，科隆那个演员都是很出名的， 要很有想象力才可以在他身上放那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亦都要有咁有戏去到做出嚟，呢个都系好高难度。 咁啊，女主角方面就 系 Emma Stone 啦，可怜的冬西啦。我自己有少少跌眼镜嘅呢个位，就唔知同嘉明一唔一样啦。我就中意马高罗比多啲嘅今年，但平时咧我都见。因为爱马仕东佢攞过几次噶啦嘛，呢啲大型嘅奖项咁样，我谂住今次啊，应该会。是机会啦，马高罗比打破花瓶之作啦，咁样，但系冇咁样做到啦，系咪先？ 始终可能因为芭比咧，其实呢一部电影咧都有好多喺今年喺电影界当中破咗好多嘅纪录啦。除咗系票房纪录之外，其实今年金球奖都新增咗一个新嘅奖项，就系、是、哇，原来票房咧都系值得鼓励嘅。咁所以票房奖咧， 芭比啦，就系 俾咗芭比啦，即系佢着到哇，简直系一个复古嘅装扮，一个七十年代嘅 superstar 芭比嘅呢个打扮去行红地毯咧，终于有一个机会俾佢可以上下台影下相。 系啊， 都等佢开心嘅。不过即系可能始终喺呢一啲演技奖项方面咧，都系想要佢多啲个阔度啦，需要佢攞奖嗰个嘅要求会再高啲。 咁啊，动画系列咧，亦都有啲跌眼镜嘅。咁当然我哋亚洲人就觉得啊，宫崎骏攞咗就哇，好劲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外国好多声音咧，因为论票房咧， 系 马里奥兄弟好似话闻说系好受欢迎啦，好 系啊。 我冇睇啊，其實我冇睇啊， 大人細路咧，其實都會第一係認識嘅。咁如果你話宮崎駿，咁當然大師級嘅演出當然厲害啦，因為佢今次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每60秒嘅格數咧，佢基本上要用一個月去到處理，因為人手畫嘅關係。咁所以佢難得嘅就係呢一樣嘢，亦都見到呢一套嘅動畫咧，其實佢用咗好多年去到製作，咁心機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從票房或者同小朋友認知度嘅話咧，咁你梗係嗰個兄弟啦， 馬里奧兄弟啦，或者Spider-Man 嗰个多元宇宙啦，因为嗰个 Spider-Man 多元宇宙之前都攞过金球奖嘅第一集嘅时候，咁啲人谂住哇添食啦，咁我。反而呢个动画奖项，大家有少少诶，估唔到嘅咁样咯， 系。同埋睇翻今次咧，其中一道嘅电影咧，即系除咗攞奖嘅呢一套金球奖嘅新作之外咧，就系《灵牙之旅》啦。其实佢哋个团队咧都有到场嘅，咁但系反而咧最抢镜嘅咧就系夏里信福。 哦，阿福伯啊。 阿福伯咧， 阿福伯几廿岁人点样啊？ 攞埋戏入边嗰张小黄灯，去周围行红地毯同人哋打卡。 哦， 系啊，咁呢个系 可愛位嚟嘅，我覺得不得超咗嘅，好可愛嘅。咁不過即係始終睇翻呢一部電影當中咧，即係我覺得係睇翻呢啲嘅獎項嚟講咧，商業嘅成就咧未必等於喺藝術上面喺度得到鼓勵嘅一個成就嚟嘅。不過咧，純粹講翻今次都好多花邊嘢，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講花邊之前，我講埋電視先。嗱，呢個咧我好中意，因為電視咧最佳迷你劇集咧就係 Beef 嗰兩位嘅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咧，其實我好快速就追曬咧，同我身邊啲人講咧話呢套戲咧好好睇啊咁樣啦，跟住咧啲人全部唔信我嘅，咁依家攞到金球獎咧真係好睇，因為咧兩邊咧係第一個作品係幾奇情嘅，嗰種鬧交到合作咧，佢一開始咧個故事咧係好似八九十年代啲港產片咧，係我無端端咧撞到你架車啦。跟住大家就鬥氣冤家咁樣咯，但係個鬥氣冤家跟住到最後合作啦，甚或乎有啲人命傷亡啦，跟住點樣回歸本源呢？好有趣，呢個劇本真係好有趣，所以 Stephen Yuen 亦都演得好好啦。呢位叫做有少少叫做亞裔血統啦，咁啊黃艾莉亦都有亞裔血統嘅一位演員朋友咁樣，所以我幾覺得大家即係成年人啊，大家可以睇下。咁你話依家心機旁邊嘅聽眾，即係可能有啲小朋友嘅，咁我唔係話入邊太血腥唔睇得，係因為入邊啲用字咧都幾粗鄙嘅，因為佢真係貼近翻美國社會。平時講嘢都好多助語詞嘅咁樣咯。 不過呢套戲都係等阿黃艾莉都開心啦，因為其實佢之前咧作為呢一位嘅棟篤笑嘅明星咧，都係佢連續兩次帶住肚嘅棟篤笑咧喺串流平台就相當之受歡迎嘅。咁但其實離開咗佢呢一個嘅身份之後咧，又同傑洛里維斯合作過一部電影啦，即係有客串嘅電影啦。咁然之後到呢一部嘅新嘅著作當中咧，就佢同埋佢嘅拍檔咧係雙雙成為呢一個獎項金球獎入邊咧第一次係亞裔嘅明星攞到呢一个嘅奖嘅， 怒冲人生啊吓，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好啦，系时候睇埋啲花边嘢。 系啦，咁啊，当然啦，睇翻花边嘢之前咧，都有讲一讲佢哋今年嗰个嘅收视啦。原来今年收视咧，升咗好多，系升咗50%咁多。 系咪计算方法唔同咗啊？ 又唔系嗱，睇翻佢哋电视台嘅直播咧，就话上年金球奖得630万人次收睇嘅啫，但今年去到系940万，串流平台都系破晒纪录，仲劲过上年嘅格林美奖项添， 串流平台都想象到其实会破啊，但系你话电视嗰度都好嘢， 原来啲人系一路睇一路闹嘅，包括闹啲咩嘢咧？ 人性啊， 系啦，一嚟咧就闹下主持，咁啊，因为今年咧都系揾咗一位新嘅司仪啦，嚟做呢一个主打嘅主持啦，咁但系由主持第一段嗰个独白嘅开头咧，都已经俾人闹到佢咩咁噶啦，即系话佢都系其实金球奖离不开都系呢一件事，无论系之前请嗰啲几咁著名嘅谐星嚟做主持咧，都系俾人闹嘅位嚟嘅，因为佢哋中意玩嗰样嘢咧，就 系 笑台下出席咗嗰啲明星， 系啊， 咁有好多粉丝噶嘛， 系啦， 你试下闹 Taylor Swift。就已經俾你成 要護主啊！ 其實我覺得係時代唔同咗咯， 個 sense of humor 即係嗰個幽默感咧，真係唔可以係咁啦。即係我見到其他即係無論係外國頒獎禮啊，以至本地頒獎禮咧，我覺得呢條橋唔 work 噶啦，真係除非個明星。自己一個台嗰度頒獎，當影帝劉德華咁樣，喺下面同張家輝互相搞笑，互相串大家，咁我覺得還好。如果你係主持人嘅身位去做呢啲嘅叫小動作咧。想博取观众嘅喜悦咧，唔得噶啦！今次咁样， 系啊，甚至乎影翻台下嘅明星咧，以前佢哋都会笑到好开心啦，即系当佢开个 party 咁样样啦。今次系尴尬样多，系啦，即系我都唔欣赏，我都系饮下嘢先啦。咁即系变咗嗰个反应都真系麻麻地啊！ 或者佢哋刻意做一个咁嘅反应出嚟，嗱呢个因为佢哋系演员嚟噶嘛，佢俾咩面口你，亦都系 佢哋可以控制嘅， 表达紧你嗰个。笑位究竟好唔好笑啊？其实佢哋刻意噶，我估呢个令到大家尴尬嘅气氛系 系啦，同埋可能有一年试过上台，即系冚人一巴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大家对于可能系嗰个主持佢嘅言语上边咧，有冇冒犯嗰样嘢会谂多咗咯？ 嗰个 Oscar 啦 ，Oscar 往后要再睇下。咁而家金球奖都搞到好似大家秒秒地嘴咁样，系嘛？ 系啊，不过讲开台下嘅反应咧，都系今年其中一个都几大嘅亮点嚟嘅。咁啊，第一咧就先讲下大家熟悉嘅 Jennifer Lawrence 啦，阿 J Law 啦，其实佢由红地毯做嘅访问咧，去到当佢做一个嘅提名咧，咪会通常讲今届嘅女主角嘅提名包括，跟住就影 到場嘅嗰個人嘅現場反應，同埋影個劇照咁樣係 side by side 咁樣嘅熒光幕嘅展示啦。咁今年咧，通常去到呢啲位咧，就可能話今年嘅得獎者名單包括 Ficky。咁啊 ，Ficky 就好大方得体咁样笑啦，多谢啦。然之后小白咁啊，小白又系大方得体咁样笑啦，笑啦。但今年去到 Jennifer Lawrence， 佢话如果我攞唔到呢个奖，我走。佢系对住个镜头好夸张，好明显地具体向住个镜头讲呢一句冇样，即系冇声噶啦。但你好明显知道佢讲，如果我攞唔到奖，我就走。 哇！ 咁啊，呢四大影后其实戏里戏外都系 friend 嚟 噶。譬如话头先讲 Jennifer Lawrence、Emma Stone 啦、马格罗比啦，以至安妮夏菲维啦，咁啊呢四位即系我哋三四年前已经觉得啊，佢哋应该会系大熟大勇叱咤风云噶啦。依家个影坛都仲系佢哋玩。 系啊，咁另外咧都有些好多唔同惺惺相惜嘅时刻啦。譬如话 你唔讲下啲男明星嘅，赖恩高斯凌都着得好靓， 都好靓、啊， 同阿甜茶都好似攞咗最佳衣着奖噶，好似好靓。 甜茶咧，我阵间先讲，因为甜茶真系抢咗好多眼球今年啦。不过佢虽然冇上台攞过任何嘅奖，但系佢台下嗰个广告位摄过镜嗰几秒咧，就成为咗转播疯传嘅一段短片。阵间先讲埋佢。不过咧，即系讲埋另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几窝心，就系红地毯位嚟嘅。咁就讲到咧系另外一位嘅超级英雄啦，就系、是、神奇队长啦。咁即系 Captain Marvel Brie Larson 呢一位嘅女演员咧。 神奇队长咧成日都讲错嘢噶，啲网民。咧同埋啲觀眾咧都幾唔中意佢啊，跟住佢有陣時咧會同翻啲網民咧嘈交啊，佢係唯一一兩位咧喺。M 字头嘅超级英雄系列入面咧，佢系会同 fans 对骂嘅，佢系好辣嘅神奇队长 啊！佢都好有个性啊，其实他自己我嗰阵时睇佢 IG 都知佢其实有个性嘅， 几真性情嘅佢。咁啊，话说咧，通常喺呢啲嘅颁奖礼开始之前咧，都会有几个唔同嘅大电视台喺度做啲红地毯访问啦。通常问下你哋着嘅咩衫啊，咩品牌啊，今日带边个嚟啊？咁啊，做完呢个访问嘅期间咧，咁话说呢一位嘅女演员咧就拧转头嘅时候咧就见得到下一位准备上台做访问嘅系边个，咁原来就系 Jennifer Lopez， 阿罗伯， 系啦， 咁啊于是乎咧、 Gino、 见到佢嘅时候咧，哦，阿 Brie Larson 就失控啦，开始喊。我唔可以见到佢嘅，我见到佢我会顶唔住嘅，我会控制唔到自己嘅。原来咧，终于有呢两位嘅明星交接嘅时候咧，佢就话俾阿 J Lo 知，因为 J Lo 知就话，其实你对我咧好有意义嘅，系我睇完你嗰套 Selena 之后咧，我先至决定做演员嘅。我想话俾你知好耐噶啦。咁啊，于是乎两个即刻声泪俱下啦，就成为咗另一个得红地毯疯传嘅画面啦。 我估佢都要靠呢啲嘢嚟挽救一下啲人气啊。我讲。呢、這個 Captain Marvel， 因為都佢都之後都冇乜片約啦，據我所知道啊，因為咧佢嘅呢個 Captain Marvel 嘅續集咧，喺今年都喺成個超級英雄，即係2023年所有超級英雄戲入邊最低票房咯、北美。亞洲地區以至 worldwide 係啊，真係幾難搞啊！呢套戲都， 祝佢好運嚇， 係繼續努力啦，繼續努力啦，係翻屋企等消息啊！ 最後講埋甜茶啦，點解甜茶會咁多人瘋傳呢？就因為佢帶咗佢嘅女朋友啦，Kylie Jenner 啦，呢一位基本上係全個社交網絡當中人氣最高嘅其中一位女明星啦。咁佢咧就拍真人 show， 佢係 Kim Kardashian 個妹嚟嘅，咁但佢自己都有自己嘅裝扮王國噶啦咁樣。咁但因為咧，佢哋兩個喺台下邊咧，人哋播廣告嘅時候咧，就會影下啲明星嘅位噶嘛，即係串流平台會睇多少少嘢嘅。咁就見到佢個咧係哇，真係細細雨咁樣樣啦，多謝你嚟啊！系，因为啲明星嘅朋友或者系佢哋啲粉丝们咧，就即刻揾翻啲读唇师，就讲究竟佢哋两个讲紧啲咩咧？咁冧嘅咧咁， 系啊！ 居民就话多谢你嚟啊，另一个咧就话我真系中意你先知嚟噶咋，除咗讲啲 I love you 之外咧，呢条颈链好靓，系啊，其实系啲好无聊嘅嘢嚟噶，但系就系嗰几秒钟咧，就俾啲粉丝系传到不得了，两个都系人气高企嘅年轻偶像，咁、所以原来净系靠呢几秒钟咧，就所以串流平台啲收视就 怪之得啦，不过仲。明星啊，除咗有即系惊俾人读唇之外，我谂嚟紧要学埋腹语先得噶， 系嘛？ 系啊，咪搞唔掂啊！吓俾人知自己讲咩？ 咪系， 可能真系咁啊嗱，咁啊呢个金球奖就下回再分解啦。咁但系咧金像奖咧，即系奥斯卡咧呢个小金人咧嚟紧就会颁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啦，有机会喺节目咧都会同大家 update 相关嘅资讯嘅。 系啊，因为咧其实睇翻金像奖咧就好快啦，今个月底之前就会公布个候选名单啦。 都系呢啲嚟噶啦，都系呢啲嚟啊，万变不离其中噶。 好有前瞻性就系咁嘅意思啦。咁啊另外一个我都跌眼镜少少啦，就系喺呢一个歌曲奖方面啦，因为始终同电影有关嘅原创歌曲咧，都有几个嘅强劲嘅对手嘅。咁啊，当中包括咗 Dua Lipa 一首红到不得了嘅 Dance the Night 咧，都系嚟自芭比电影。一套电影原先大约有三首歌咧系提名嘅，咁但系结果咧就输咗俾佢自己嘅队友啦，就系 Billie Eilish。咁都知道咧，佢哋呢一首系为到芭比而创作嘅作品咧，都已经攞咗好多系业界奖啊，攞得业界奖咧。都应该是佢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嗰一首，因为嗰个节奏比较慢少少，所以今日咧，等阿 Dua Lipa 趁下佢另外一首歌氹翻佢开心先。虽然佢着住嗰套好靓嘅裙咧，系坐唔到嘅，佢话成晚咧系只可以向后轻轻掂下个凳背，就已经算系休息咗噶啦。但系真系好靓嘅，咁所以都希望佢嚟紧咧继续享受住呢一个嘅颁奖嘅风浪啦，又或者系整个季度当中咧，佢都系继续 enjoy 咧，佢自己都同一位电影嘅名导演拍紧拖。咁啊，听下佢嘅呢首新作咧，叫做 Houdini。暂时嚟讲，电影嘅创作咧就未至于攞到奖啦。不过今年咧，上次都讲过啦，系佢噶啦，新碟嚟紧噶啦，热切期待住 Dua Lipa。新嘅作品叫做 Houdini， 系一个好有正嘅开头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齐跟进下港股啦。开局咧六连跌啦吓，咁啊真系差少少嗱，报章啊形容得严重得滞嘅，我就觉得。不过佢系咁样讲嘅，直逼亚洲金融风暴嘅时候咁样，咁啊即系依家跌嘅板块当然好全面啦。咁但系经过上年一役咧，其实香港嘅散户股民其实都有心理准备嘅，其实又虽然话哇市况差，但系未至于个个都啊即系输到损手烂脚咯，只系保持住一种观望嘅态度。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港股嘅走向会系点啊，好唔好啊？唔该。 好啊，咁我谂嗰、那个情形咧，即系话你如果话同一啲金融风暴啊，或者系一啲系股灾比嘅话咧，咁就其实就当然明显有啲唔同嘅，即系如果一啲系突发性嘅一啲系大幅嘅下调啊，或者股灾嘅时间嘅话咧，咁可能会发个措手不及噶嘛，咁啊令到嗰投资者方面咧，可能就会突然间咧有好大嘅亏损嘅。咁但系而家面对嘅情况咧，都唔可以忽视，我自己觉得，因为虽然佢唔系一个话突然间即系暴跌式，但系佢一个持续性系以年计嘅一个系下跌，同埋一个系成交嘅，你可以话即系阴干嘅情况。咁如果譬如好似之前嗰啲咩亚洲金融风暴，可能系有啲大鳄嚟到去即系搵食啊，追击港元啊，追击港股咁样。咁当然而家嘅情况又唔系咁样，不过咧换个角度睇咧，其实都系有一啲，我自己觉得都系有一啲即系背后有啲部署啦，或者系有啲系 隐忧， 即系博弈喺度啦。咁所以不过用个方法，只不过咧就系慢慢搞，就唔系话即系一次过追击咁样。但系带嚟个后果方面咧，都其实有一定嘅影响嘅。所以我自己觉得都应该要谂下一啲方法咧，就系、是、应对一下，即系可能即系譬如政府或者系有关当局，可能都要。政治嘅問題就唔好覺得啊，一個係自然經濟周期嘅調整啊，股市嘅有升有跌啊咁樣。咁股市就升有跌啊，正常調整嘅話咧，咁其實係絕對係合理啊，係正常啊。但係如果你連續四年嘅話咧，其實依個係有啲不尋常嘅，因為通常港股個往歷歷史睇嘅話咧，好少係差過超過兩年嘅。咁同埋第二，而家你睇翻嗰個股值上邊咧，嗰、那個琴日都提過啦，那個標準差已經去到二嘅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极端嘅情况嚟嘅。 都好认同阿会长讲啊，可能真系要开下会啊吓。咁、甚或乎，如果你有嗰个资产增值税嘅话，哇，真系即系到时都真系不堪睇啊吓。咁关于港股，咁希望呢个真系纯粹讲下啦，系咪先？ 系，我谂觉得就其实最重要就系话点样，因为嗱，好明显而家不争嘅事实咧，就系我哋已经系远低个平均嘅估值嘅水平㗎喇。咁点样可以係令到佢返返啲正常呢个水平呢，就而家係一个我觉得係要首要嘅考虑嘅即係条件啦。即係唔係话要令到个市一定係即係话去到三万点啊，或者係两万几点啊咁样。咁但係最重要就话而家係严重偏离咗正常嘅水平嘅时间嘅话呢，就要做返一啲嘢令到佢去返正常。当你去返正常嘅话呢，你知股票嘅嘢㗎啦，即係我唔知最近你有冇睇套戏啦。 有啊。 精彩嘅对白都係讲话股票嘅就越升越多人买㗎啦，越平嘅就越冇人买㗎。咁当股票有价值嘅时间嘅话呢，咁就做多好多嘢啦，因为企业又可以攞嚟集资啊，又可以攞嚟系发展啊，股民又赚到钱啊，咁样咁整个经济都有度带动喺度噶嘛。 系啊，可能我哋啲政府宣传片都要揾阿梁朝伟啊， 系 啊，伟仔嚟讲一讲啊，振兴一下咁啊，唔知道帮唔帮得到手啦。咁啊，都唔系所有板块都跌嘅。咁啊，近日 AI 股都有个新嘅升势啦。点解咧？有呢个国际消费电子展啦，咁啊 CES 咁啊喺大放异彩啊吓，咁喺 Vegas 嗰度举行啦。咁啊，除咗你话辉瑞啦、Nvidia 啦等等咧都好叻仔，咁但系咧即系喺港股上市，譬如联想咧个 AI 生成式咧，亦都做得好好，亦都好多嘅外国资金都睇到，哇，好出色嗰、那个 AI 嘅叫做解决方案咁样。好啦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啲 gadget 嘢啊，今日嗱 AI 点样对接得到，而睇到哇联想即系喺个股价表现啦，以至个图表形态都做得 得好好啊，喺過去嗰一年咁啊、嗯，你睇法係點咧？交俾你分析啦，唔該。 哦，聯想其實個走勢算係好好噶啦，即係都跑贏咗大市啦，同埋個表現都幾穩定地上升嘅。咁我諗呢個就係都係大家會投放喺嗰個未來 AI 嗰個前景上邊咯。因為之前有段時間都好，就係因為個 PC 嘅庫運咧就去翻一個雙位數字嘅增長嘛，因為疫情關係啦，就導致好多人都放空就要買 PC 啦。咁但係就後來就疫情慢慢過去之後呢都放慢咗嘅，咁所以大家都再睇下聯想有啲咩新嘅增長亮點啦。當然都有幾個嘅，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啦，佢譬如大算力芯片啦，個 GPU 嗰啲呢，其實佢哋個 market share 都係大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同 Nvidia 比呢，嗰、那個水準都有啲距離嘅。咁、但係就都叫做到啦吓。咁第二就係嗰個 solution 啦。咁而家就係、新嘅增長亮點就 AIPC 啦。咁所以今次喺嗰、那個國際消費電子展咧話咧，佢哋都推出十餘款咧 AI 嘅 PC 啊，咁就係話呢個係咩？全球第一台咧無縫可以切換筆記本電腦同埋平板電腦兩種模式嘅一個係即係個顛覆喎。咁啊，呢個都幾特別。我諗呢、這個喺唔同嘅呢、這個係設備裏邊，或者甚至唔同嘅媒體裏邊咧，去場景互換咧，我諗呢個趨勢嚟嘅，因為。譬如好似小米啦，不過小米汽車除咗講嗰啲咩轉速勁啊、速度快之外嘅話咧，其中有一個好 impressive 嘅，我睇到佢嘅示範就係話喺手機同埋呢個係汽車嗰個係中央控制台裏面咧，嗰、那個場景互換啊，直情可以將你部手機係即係 copy 咗落去，咁你就可以透過嗰、那個嗰、那個中央台板咧，就係、是、控制手機嘅嘢，咁手機亦都可以控制翻呢個汽車嘅嘢，咁所以呢個係場景互換嘅話咧，我相信係未來趨勢咯。 咁可能真係喺個電子科技嘅領域咧，仲可以探索得更加寬、更加廣啊嚇！咁所以即係個技術含量就咁樣衍生咯。咁啊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真係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嘅。多謝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拜。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魔仙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你放手，盛在憧憬挥霍流走。 比较特别啲嘅曲式，佢名字系曾比特啊，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魔箭》。 晨光第一线 ，Vicky。 之前我哋就有夜缤纷啊，嚟紧咧特首咧都话啦，会有呢一个日夜都缤纷。其实我自己咧都几期待嘅，因为有阵时咧，你知道我哋啦，翻早嘛，夜晚未必真系出到去啊嘛，因为要早瞓觉系啦。咁所以而家咧有日夜都缤纷咧，其实系好兴奋嘅。即系其实今次咧特首都有话啦，就系、是、希望咧就系、是、可以令到大家喺十八區裏面，由今日開始，去到五月都可以咧喺十八區裏面展示當區嘅啲特色出嚟，即係譬如有一啲咧可以傳統文化俾大家了解多啲。嗱，我哋四個咧都係住喺唔同區別嘅。如果假設你要去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你當區有啲乜嘢喺日頭嘅時候會覺得啊，值得大家去留意多啲、注意多啲，會有啲乜嘢呢？ 我讲先啦，即系如果大角咀区咧，就有个庙会都好出名嘅、啊，即系旧时庙会会封路嘅，我记得咁样咁啊，呢个都可以扩展一下啦，同埋都好多唔同嘅食物都系大角咀区独有嘅，譬如一间都几出名嘅油渣面啦，咁样咁嗰啲又真系你去到油渣面系香港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嘅啲产品，点解咧？咁大家都知道，油渣。第一唔健康啦，第二其實都幾平噶嘛，即係攞啲舊時嗰啲豬油膏俾人片出嚟，但係呢一個就係最貼地屬於香港人最情懷位噶啦，即係六七十年代就大家攞個碗跟住就周街食油渣面咁，呢個係屬於我估我爸我媽咪以至係可能阿爺啊阿嫲嗰啲年代嗰啲產品嚟，咁呢啲又我覺得可以有機會活化一下咯。咁啊，日繽紛唔知都關唔關呢啲事啦。咁樣 我相信而家嘅年輕一代未必食過，我自己中意食嘅，但係我都係近十。年前先開始第一次食過第一次，即係唔係細細個開始食大嘅。咁我覺得而家應該俾大家睇下啊，以前咧都有好多美食。 係啦，咁你話食梗係好食啦，咁但係都係啦，多吃就唔好啊。三高嘅朋友就注意啦，你如果食得多呢啲油渣面就即係你唔知三高四高添啊，隨時啊。 一路食一路度住啊， 計住數攞住計數。 你個區大把嘢玩啦。 喂，我 個區 真係用四個字嚟形容動靜皆宜啊，因為如果你話動嘅話咧，其實譬如單車啦，由本身沙田區都已經可以踩入嚟大埔區，而且大埔區佢更四通八達添啊！再上埋上水，你知啦，而家連屯門、荃灣都去到，啲單車徑好犀利。咁跟住你話又有水上單車玩啦，亦都有好多嘅行山路徑，譬如域信徑亦都喺附近啦。咁如果靜方面咧，其實我覺得有好多歷史嘅文物都會喺大埔區揾得到。單淨係講譬如鐵路博物館啊，又或者喺區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寺廟啊，其實都係好具歷史氣氛嘅。咁所以我覺得。sell 動靜皆宜咧，係真係非常之啱喎，這個唔錯喎。 其實咧，特首都有話啦，喺大埔區咧，佢會將呢一個許願樹大家都知道喺林村嗰邊啦，佢就話有一個許願夜市啊，即係你以為咧去拋呢一個許願樹就係日頭早，唔係啊，而家夜晚都做到啊，係啊，咁所以咧有一啲就係啱啱有講嘅，就係有啲嘢可能我哋夜晚咧就去唔到做嘅，咁有啲咧就係日頭做唔到，夜晚又可以做到，夜晚做唔到又日頭可以做到，我覺得咁樣。好 都开心嘅，嘉明就未搬之前啦，仲系喺油尖旺区啦。咁我八到翻嚟，因为咧话说寻日咧就系佢哋部分有啲即系内部会议啦。因为寻日就开咗一个嘅专责小组，就系专系搞翻旺角经济嘅专责小组。咁佢哋就开会咧讲下尖沙咀，其实都系已经游客好盛旺嘅一个地段啦。有啲咩可以再搞嘅咧？咁据闻因为嚟紧系龙年啊嘛，佢哋想搞夜光龙啊。 哇，系啦，即系好似深水埗区嘅激光剑咁样。 系咪啊？ 系啊。 嗱，佢哋啲夜光龙系点搞咧？买个关子先，但系就应该系喺柏丽大道附近啦。有啲某大商场会配合啦。 系。 咁啊，然之后再加埋有个八个艺术区咧，会有人去演出。 嗯。 咁同埋咧，听讲就可以咧玩啲游客嘅打卡护照。咁、 啊、 就可能有一个除咗龙之外咧，另外一个主题，你当系心心先算啦。咁、 啊、 就喺区内咧揾啲唔同嘅心心、嗯，你见到咧就可以抌个人，储齐晒你本护照咧，就系一个即系承载住你好多尖沙咀区嘅回忆嘅一本护照带翻去咯。 我以前咧又去过其他地方，佢哋都有玩过类似嘅护照嘅。咁、啊、嗰个护照除咗系可以俾你打卡用之外啦，咁当你吸满晒啲印仔咧，其实系某程度上有啲优惠俾你嘅，即系你去某啲嘅餐厅食嘢，或者去某啲嘅商店去到选购购物嘅时候咧、啊，其实会俾翻个 discount 嚟嘅，咁、嗯、可以促进翻咧嗰个游客咧去到打卡嗰个意欲啦， 嗰个热情啊，系咪啊？咁、嗯、其实到我啦，我就系嗰边系元朗区嚟嘅，咁其实元朗区嗰边咧就系、是、即系天水围啊、屯门啊嗰边，咁、嗯、其实嗰边咧就有轻铁啊嘛。其实我啱啱去完欧洲咧，就喺嗰边有好多 tram 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廿四小时嘅 pass 嘅，即系譬如我哋旅客买廿四小时 pass 咧、嗯，就可以任搭嗰啲 tram 噶啦。咁我觉得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可以放一放喺元朗区里面，嗯、因为喺住喺市区嘅未必咧，经常都会入到去嗰边咧搭轻铁噶嘛。咁其实搭轻铁咧都有啲技巧噶。如果你唔用八达通嘅话，买飞啊，睇住点样落，点样睇条线啊，都有啲技巧噶。 轻铁咧，我直情唔知道有啲咩站添。 好多噶， 系成个另外一个网络嚟噶嘛。 系啊，系啊，咁所以噶啦。嗰邊就有24啦。如果我哋香港都可以有啲，譬如六個鐘頭嘅 pass， 咁喺大家咧就可以喺晏晝玩到夜晚，咁又可以喺元朗又得，搭到去天水圍睇下又得。我都覺得呢個幾好喎、 哦。好似輕鐵可以去埋屯門噶嘛，係咪？ 係啊，可以去埋屯門㗎。 天水圍又得。 係啊，咁如果你話六個鐘唔夠嘅，如果有啲12個鐘嘅 pass 又得，我覺得呢啲都幾好啊。即係如果將來有呢一啲咁樣咧，就最好啦。同埋元朗其實都有好多傳統嘅文化啦，就好似平山嗰邊。平山咧，其实就系一个传统嘅一个围村人、嗯、其实嚟紧咧就系农历新年啊嘛，嗰、嗯、边都有啲围菜，围村嘅盘菜咧就系梅头炆猪肉都好正噶。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时候话，政府推出的鼓励生育政策不会很快知道效果，当中向每个新生婴儿派发20,000元的措施全城空洞。他透露在咨询时候，大多数人都说应该派10,000元，政府就认为可以多做一些就做多一些。卓永兴指出，本港的出生率很低迷，如果长时间处于低位，香港人口将会越来越老化，长远是一个问题，会由一小撮人支撑大部分人。因此当局要构思整套方案，包括可以优先买居屋和获编配公屋。他认为措施实际，值得大家多些讨论。卓永兴又提到，最重要的是政策创新，不单止思考生育问题，而是长远人口规划，同时与房屋政策挂钩，从某个角度看，大家都受到鼓励。卓永兴接受访问时候又说，他负责领导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展开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找到全港大约700个卫生黑点，另外要在4000个公众地方加强清洁，形容上任一年多以来做了很多事。卓永兴说，去年疫后通关，曾经担心水货客会衍生街道秩序和环境卫生问题，政府不希望有人借事挑拨内地和香港矛盾，因此密集式地监察了好几个月，直至到中秋黄金周假期结束，看到情况安好，没事发生，才停止这方面工作。他又提到，当局处理店铺阻街方面有一些成绩，他落区的时候遇到的部分市民亲自向他说，住了20年未见过街道是这么整洁，联合行动过千次，加上透过提升定额罚款，相信成果会较容易巩固。政府设立的情绪通11111

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大同小异。 关于少数族裔守望相助的故事， 我咧喺1997年结咗婚啦。我个先生佢要学中文嘅，咁样我做咗一个 booklet 啦。咁啱睇到政府嗰度咧有个 budget， 咁样呢个 proposal 批咗之后咧，个免费排咗5000个 cassette 加埋个 booklet。 CIBS 节目大同小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我计划新一年全家总动员去偏远少少的荔枝窝，那里可以感受到传统香港旧有风貌，吃下特色食物，还可以放低手机行下山，家庭活动来讲简直一流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希望大家今日唔好谂咁多嘢，就是休息一下俾个脑，唔好谂咁多嘢。 如果平日都冇谂开嘢，平日都是休息状态，今日系咪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啦？ 系啦，咁如果你平时都经常去到用脑筋思考嘅话咧，我觉得今日啱啦，藉住我哋呢个命题咧，大家可以用唔同嘅方法俾个脑筋清空一下。咁有好多方法嘅，例如我觉得一个重拨几好，重拨咧就你听到当嗰下咧，其实有好多唔同音频嘅，咁你可以揾翻自己嗰个啱自己的音频，因为咧其实佢好似升到咁样嘅，即系你用呢一个譬如大少少嘅。低音少少嘅，你升到你自己一个即系同你自己个脑嗰个 connect 咗嘅话咧，你会有一下突然间哇好放松。如果 connect 唔到嘅，你就觉得都冇乜嘢，都系当一声啫。系啦，咁可以揾多啲呢一类型嘅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嘅脑筋，你完全系好明显有个分别，就系、是、呢一下呢、這个音色，我就会觉得系休息到啦，系可以清空咗我哋脑筋入边嗰啲嘅杂念嘅。咁、你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啦。 我觉得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系特别多嘢谂嘅。最近咧睇咗一个嘅数据分析咧，就系话一个家庭当中你角色分配有爸爸妈妈先算啦。妈妈嗰个所谓嘅 mental load， 即系你个脑入边承载量咧系多过爸爸，讲紧系数以十位计嘅倍数。系啦，点解咧？譬如好简单一个最近都系疯传嘅一个 meme 啦，就系、是、爸爸妈妈都瞓觉啦，小朋友瞓晒觉啦，临瞓之前爸爸就话我瞓啦，咁就瞓。然之后妈妈咧就话我瞓啦，但系未瞓得住，听朝早咧翻学嘅时候要准备边一套校服啦，跟住仲要准备早餐啦，跟住听朝咧买咩餸啦，甚至乎咧，所以成个 list 咧就喺临瞓之前嗰15分钟咧就度晒出嚟，听日有啲咩嘢做，咁妈妈先至可以去瞓。 我自己都系咁噶， 系咪啊？ 系啊。 咦，咁你快啲生啦！ 唔系，呢个自己啊， 好 ready， 我对自己。 咁你本身都 ready 咗呢个有呢个 pattern 啊嘛，唔好嘥嘛。 诶，唔讲呢啲，我哋讲唔好谂咁多啊，就系今日。系啦，所以唔谂呢啲。 咁所以咧，我哋想大家都可以，尤其是系妈妈，如果你本身嗰个脑系咁样运作嘅话咧，点样可以谂少啲咧？啊，我就谂到一个办法，你可以当自己系一个大经理，公司老板。点解佢做到老板咧？就因为佢能够能人善用， 啱、 将你谂到嘅嘢。边个做先啱呢？系就去将佢分配俾嗰啲嘅唔同嘅成员。 系啦， 咁你间公司就运作得好畅顺啦。 我成日都用呢个比喻嘅，即系刘备咁样，唔使下自己打仗噶嘛。军师佢有孔明，跟住仲有啲咩关羽啊、张飞啊、黄忠啊、马超呢啲咧，打仗揾佢哋打嘛。 冇错， 你自己坐喺度噶嘛，最叻就 系 嗰个。 系咯， 系咯。 点解诸葛亮咁劲啊？ 唔系，因为留俾又俾位佢行咯，系咪？ 咁所以咧，当你嗰个思绪整合咗之后咧，就基本就可以放松啦，就真系可以好似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咁样，就可以劈低佢。 正。 其实咧，其实查艺师咧都有讲过嘅，冯星奇都有教大家咧，就系点样喺办公室嘅时候揾一个时间咧，就系可以俾自己放松一下，俾个脑袋放松一下咧，就系、是。冲杯茶，冲杯茶嘅时候咧，就系观察下嗰个颜色有冇变化啦，有透明嘅水，见到有茶叶嘅时候，点样变咗变成黄色啊？然后嗰个温度点样由暖粒粒嘅水有气味啊、茶味啊，其实都可以透过呢啲好简单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平静落嚟。即系你唔一定咧系要用好钻研咁样，又要滗一根茶叶咁样。其实普通嘅茶包咧都可以做得到嘅，在于系你想唔想令到自己放松一下。所以我觉得咧，就算自己喺晏昼嘅时候，lunch 嘅时候都可以尝试用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嘿，唔好谂咁多，放松一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再次揾到 Amanda， 早晨啦、 啊，早晨啦、啊， 好犀利啊！嚟自香港成人专注力协会嘅创办人霍彩玲女士啦，上一集咧开始同我哋讲系有唔同嘅求助个案啦，了解到原来 ADHD 咧系真系成年人嘅影响都大嘅、甚至乎可能上一集有留意嘅听众朋友咧，听一听我哋啲 case studies 就发觉，咦，系咪我都有咧？会唔会我个另一半都有？我哋成日咁样闹交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咁、我哋今日咧再请 Amanda 讲多少少咯噃，有啲咩可以我哋作为听众又好，主持人都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或者身边人有冇啲唔同嘅 symptoms 噶。 咁当然啦，其实之前咧，我哋上一集讲过嘅啲 symptoms 咧，个我好坦白讲，每次分享，哎呀，我都有啲嘅，定系、 好似听到都有关 系啊，系啊，我有时啲嘢都好乱啊，等等系好正常，都市人都有呢个情况。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嘅有真嘅 ADHD 咯，有伪嘅 ADHD 嘅， 伪 ADHD 系咩嚟噶？ 即系坦白讲啦，如果你好大压力啦，你几晚都唔瞓啦吓，咁同埋你又食埋啲嘢对个脑唔好啦。咁其實你都正常都冇乜記性啦，係咪？ 咁就唔好賴啦。 係啦，唔好賴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休息過後，即係好正常嘅狀態，你仍然都係有啲唔能夠受控制嘅，即係專注唔到啊，又或者可能一啲執行能力你係有啲挑戰啦，甚至乎有啲衝動嘅行為。咁講緊即係細路仔嘅就走嚟走去咧，大人比較少嘅。女士咧好多時都會俾人忽略係咩？我哋未必會走嚟走去或者打人嘅，因為大人啊嘛，你控制力好少少。但是真的你可能控制不到成日迟到啊，控制不到碌爆卡啊，又或者某啲嘅上瘾，即系譬如食嘢食好多啊，呢啲都可能系嘅。咁呢啲咁细嘅嘢而系非常之重复，影响到生活，系咪都可以简单地去做啲嘅自我检测啦？因为我哋个网站上面有18条啦，即系世界卫生组织咧会有一个基本嘅 test 嘅，睇下大家咧嗰个专注能力同埋个冲动嘅部分会系点样。咁你就可以初步去了解究竟咧，即系系咪有即系 ADHD 问题啦？咁其实嗰个人数咧响。即系大家会觉得啊，即系除咗细路仔之外，系咪都多嘅咧？咁即系好坦白讲，其实都真系多嘅。即系我俾啲数据你可能就会知道啦。其实咧，全球啦有 ADHD 呢一个嘅 symptoms 嘅细路仔同大人嘅比例咧，即系譬如大有细路仔7% 度啦，大人咧就2.5% 嘅。咁嚟到香港系几次嘅？香港咧就细路仔有6.4%。大人有 2.5% 嘅，咁大约加埋咧，用翻即系2022年嘅人口推算啦，都有成超过21万嘅。系啊，呢个人数都唔少噶。譬如如果我攞紧咧系6.4% 啦，大家可能冇乜概念系咪？咁如果乘翻人口，例如50000几到咯，系19岁以下嘅青少年嘅人数。咁但系大人咧讲紧咧即系20岁以上啦，其实如果2.5% 咧有超过150000嘅。 哇！ 咁有一个好得意嘅数字系咩咧？咁喺呢个即系我哋有访问唔同嘅国际嘉宾里边咧，有一位新加坡嘅教授有讲啦，其实有一类系有 ADHD symptoms。 但系冇确诊嘅朋友，哦、有成 6.8% 嘅，即系有齐晒啲唔专注啊，即系指控能力有挑战啊等等嘅部分咧，都加埋有40几万人嘅， 哇， 都真系多嘅。但系可能大家冇留意，或者都系有句嘅，好多专家都讲咧 ，ADHD 似大脑嘅近视，戴眼镜一样。咁、 嗯、 有啲人可能得百几度，你咪唔戴眼镜啦，系咪？咁你依家可能你200几、300几，你都可能会戴眼镜，咁、嗯、又方便啲啊嘛。但你唔戴又唔使死嘅喎， 啱 唔啱？咁 都系蒙啫。 系啦，咁 ADHD 嘅状况都系都是专攻啫，俾人炒啫，或者系我个老婆好爱我嘅，佢帮我处理晒屋企啲乱七八糟嘅嘢嘅，或者我有个好爱我嘅阿妈嘅，咁乜嘢都帮我搞晒嘅，其实都生存到嘅。咁、所以嗰个嘅部分可能相对少人留意，或者根本都唔知道，但系数据上边系真系有好多噶。 我好中意我哋首先开麦之前咧，你用呢一个戴眼镜嘅比喻咧、就系话。外在人觉得你有 ADHD， 你可以控制到嘅行为啫嘛，你等于有近视，除咗副眼镜，你试下啦，你得噶，你睇到噶， 跟住大家就会喺度笑啦，都明白，哇，呢个好似好无知嘅，即系一个嘅睇法系咪？但系事实上 ADHD 都系，其实好多外国嘅专家都真系讲紧，其实你好清晰咗之后，好普通，你会唔会歧视一个戴眼镜嘅朋友啊？咁你都好忙下啦，身边都好多啦，系咪？ 隐形眼镜都计下。 系啦，咁你譬如你唔会自己歧视自己戴眼镜噶嘛？系因为大家清晰呢个系一个好普通嘅眼疾啦。咁、但系讲真嘅，根据咧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一个解释、其实近视都系残疾嘅一种嚟噶。咁、但系你唔会觉得因为你好普通，你行去求其一间铺头，你就已经可以验眼，然之后戴眼镜系咪？其实 ADHD 嘅情况都一样，因为大家唔知啫嘛。你知道咗，你搵翻相关的治疗同埋行为治疗，咁咪搞掂咯。同佢人嘅智慧啊，同埋能力系冇乜关系嘅。咁所以点解要推广多啲人认知就系咁解啦。 好紧要啊，因为咧作为系自己患者又好啦，或者系身边人又好啦，上司同事咧都好紧要。有时候咧唔系净系话，哎呀佢好难相处噶，但系点解咧？问翻深啲，有可能大家嗰个互相认知又更加多啲咯。嗱，头先我讲过啦，你哋嘅网站有18条问题，等大家可以试下填一填啦，初步估计得到有冇个需要啦。如果我哋真系见呢到，咦个答案个结果分析系有需要求助，咁通常你哋会点样去转介佢哋得到佢哋相当适应嘅求助嘅咧？ 基本上咧，香港咧或者一般嘅地方咧，其实都有少少嘅程序嘅。咁香港咧就比较多人咧会去揾咗精神科医生比较多啲嘅，或者心理专家都系认可嘅。咁但另外仲有一类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儿科专科医生咧，都系有能力啦，同埋专业啦去处理 ADHD 嘅嘢嘅。咁对去到医生嗰度系点样咧？就系确诊啦。 系 确诊好重要嘅，除咗咧我哋喺度头先讲过，我哋一个自我检测嘅18条之外咧，事实上咧系需要认真地咧明确去做一个嘅即系检测。咁嗰个咧叫 DSM-5， 咁全名咧就系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嘅第5版嚟嘅，系嚟自于咧美国精神医学会里边一个咧系全部唔同类型嘅精神病嘅分类同埋诊断嘅标准手册嚟嘅。咁、做完嗰、医生先至会确诊你有 ADHD 嘅，咁所以系有个少少程序咯。咁当然咧，佢会问好多嘅问题。头先讲过啦，有啲可能你都系唔够瞓啦，长期受压啦，咁嗰啲系好短时间嘅唔专注等等啦，佢未必真系 ADHD。佢好多时问翻你细个嘅情况嘅， 哦， 系啦，咁就当然咧，即系细个嘅情况会可能会唔会都走嚟走去啊？会唔会可能你嘅家族史会有啊？可能大家可能好少留意，系咪？我哋成日讲成咁讲嘅，呢个 ADHD 边个俾你嘅咧？咁有一啲嘅朋友咧会觉得，梗系个家长啊，呢啲真系听过嘅，梗系家长前世唔知做咗啲咩啦，所以生咗个咁嘅小朋友。系啊，真系华人社会有咁嘅情况。咁但系咧，其实科学化啲嚟讲唔关事嘅，系基因上边系都个遗传率都高嘅。 又或者会唔会系小朋友由细俾父母闹到大， 完全同管教 ？No， 同管教完全冇关系。大家一定要知道，同管教系冇关系，真系基因啦，又或者系环境令到基因突变。 我哋之前都訪問嗰個 DNA 嘅即係專家，咁有幾樣嘢，第一件事就係、是、女士遲生仔啦， 即係高齡嘅 啦，高齡產婦啦，係啦，咁同埋咧，即係我哋而家身邊好多 chemical 啦，即係用個洗頭水又可能又唔知點點點，其實嗰啲係都會有機會影響嘅，再加上家族遺傳，咁、所以咧有啲醫生佢可能會 check 你三代嘅，睇、下有冇其他類型嘅精神病史，因為都係 friend 啦，我哋叫做，咁、有個 terms 叫 neurodiversity 咯，就係呢個神經多樣。即是自閉症群譜系啊，又或者是讀寫障礙等等咧，都是呢一個譜系，其實都是相類似 friend 嚟嘅，只不過有啲就可能是 ADHD 單一，或者可能有其他共病等等嘅情況。咁所以呢個醫生就會再細啲去處理。咁所以呢個係一般嚟講，首先做嘅嘢咧就係揾醫生或者心理專家做個確診先。 嗯，確診之後又點樣咧？下集再揾你 Matt 傾傾先。Thank you。 Thank you。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有张曼莎 Sabrina 的 In Love in the Morning。 可能你住在元朗很多年，又或者你耐不耐会去元朗那里吃下嘢，因为多嘢食嘛。但是它的名字到底点嚟，又有什么历史故事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元朗睇翻个地理环境，虽然佢冇好优良嘅港口或者海湾，但系拥有广阔嘅平原。原来自宋朝开始就已经有氏族南迁去到开垦呢一度嘅土地去到生活啦。今日元朗嘅范围包括平山乡、锦田乡、下村乡、八乡、新田乡同埋十八乡，更加开辟咗元朗新市镇同埋天水围新市镇，人口超过56万添。睇翻历史啦，北宋初年，邓氏家族已经由江西吉水迁居广东。当其时，佢哋嚟到元朗一带定居于沈田之后建立嘅南围，亦就即系今日锦田市附近，同埋北围，即系水尾村附近。后人再兴建吉庭围、太康围同埋永禄围，总共五围。啊，随住子孙不断繁衍，又先后喺附近建立水头村、水尾村、高埠村、锦庆围、志堂村同埋太康村。另外仲有一支迁居去到今日元朗旧墟旁边嘅，叫做英龙卫。至于元朗另外一个大族咧，就系文氏啦。姓文嘅朋友，当其时系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嘅堂弟文天瑞，喺广东一带就成为咗第一代嘅居民。元朝嘅时间，佢哋嘅祖先由东莞迁居屯门老虎坑，去到第七代嘅时候，更加由屯门搬到入去元朗嘅新田，分别有三房噶。人口逐渐繁衍，成为咗三围，包括咧就系仁寿围、东镇围同埋石湖围。六村咧就有安龙村、永亭村等等。今日我哋睇翻佢哋好多嘅祠堂、大宅同埋庙宇等等嘅历史建筑，就会知道佢哋以前点样喺香港打拼天下噶啦。 今朝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日间咧系会比较干燥，最高嘅气温咧系24度，吹和缓嘅东北风，稍后离岸咧风势都会比较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朝头早咧都系比较凉啲嘅，而日间咧就会比较干燥，周末期间咧就会有短暂嘅时间系有阳光嘅。咁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7%。今朝咧我出门口嘅时候，除咗带多件褛咧，其实我都有真系特登搽翻多啲 cream 手手脚脚，因为真系比较干。是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 早晨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15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点啦。港股 ADR 咧都要跟住跌嘅，跌87点到啦。咁啊，再跌多啲，我讲紧就系即将开市嘅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130点啊。今日咧都系科技股领跌啦。咁啊，虽然油价涨啦，但系睇到本地嘅油公司嘅股份咧都冇乜升跌啊吓，咁所以今日咧睇嚟港股都继续啊挨沽噶啦，咁啊几时可以否极泰来咧？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啊市况嘅变化啦。但系呢个时候咧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都想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呼吁啊！啱啱 Vicky 系啊，今日啦，同埋听日啦，同埋下个礼拜都有好多位置，咁如果大家都想打上嚟点唱嘅，同身边嘅人讲声加油打气，又或者咧向佢哋表达下爱意都可以。咁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88啦， 冇错啦，依家打嚟啦 ，Vicky 会接大家嘅电话噶啦，18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啦。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晨光好友有周吉佩吉吉喺度嘅，早晨吉吉， 早晨早晨，大家好。 2024年咧，咁啊，祝你今年咧新年进步，吸金能力啊！ 比上年再劲抽好多咁啊！ 大家身体健康最紧要， 系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啊，健康都系金钱买不到啊！咁所以全家人，我都祝你全家人上上下下都身体健康。嗱，不过虽然踏入咧新年嘅访问，都要回顾下2023年咧，绝对系周吉培咧丰收嘅一年，亦都系即系叫做大满贯嘅一年啦。我系咁样觉得噶。你点样去睇翻回顾翻自己嘅2023系咪都好梦幻噶？啊，呢一位中年好声音嘅冠军周吉培先生吓， 其实的确2023年系带俾我好多不同嘅，即系一个好大改变啦，绝对系一个好梦幻嘅一年嚟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子，由当初唔系好愿意去谂住啊，不如试下参加啦咁样，即系有啲犹豫嘅对于自己。咁直至到去，譬如参加咗中年好声音呢个比赛，再去到中间迷失咗，跟住边缘位置，再去到临尾嗰关就即系豁出去啦咁样。即系呢啲心态上啦，毕竟吓，即系譬如可能系自己个心情啊等等啊，都有好大嘅一个落差变化啦。跟住去到得到奖之后嘅工作，再转型，咁而家学校亦都自己音乐学校亦都开张咁样，咁有个扩充。咁所以等咗好多个嘢，身心都变咗好多，即系喺外在嘅环境，令到我变咗好多。咁所以我觉得系真系变化好大嘅一年，亦都系有一种感觉，就系觉得以前一直好想希望能够做得到嘅，今年都一一有啲嘢都实现到咁样。咁变咗自己对于2023年嘅带俾我嘅咧，就系真系好梦幻，同埋觉得系好似而家仲喺度发紧梦咁，系咪真系完成到啊？咁嘅感觉咯。 系，不过成件事都好实在嘅，其实又得到你，即系你唱嘅 show 啊，好实在嘅。我有朋友 call 你出边演唱嘅价，可能两首歌个价钱都系与日俱增嘅咁样，即系啲 annual dinner 系啊，啲annual dinner 都系密密接嘅咁样。咁啊，真呢、這个亦都系嗱唔好话财子佬一嚟就讲钱啊，唔好讲嗰个面向咁单纯。喂，咁我都要糊口，要生活，要养妻活儿啊！你都系一个好爸爸嚟噶嘛，我都好老实讲一句。咁啊，香港嘅生活成本亦都真系高啦，咁所以咧，即系有都揾周吉培唱啊，唱得好好噶佢，咁样系啊，咁即系唔系我讲啊，你中年好声音嘅冠军啊，我又多问少少啊，头先讲话都有好多唔同方方面面嘅面向，咁啊周吉培24小时系点分配嘅？你有你嘅家庭，又想同小朋友一同学习，快乐中成长，读书写字，踢下波，打下篮球，同小朋友，咁与此同时，喂，你有你个唱歌学校要兼顾，咁啊，咁或者你自己个人。又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商演其他嘅演出项目咁样，其实哇，你依家份好少喎、啊，兄弟啊， 少啊，真系其实主要我谂以演出啦，即系暂时呢个阶段系比较占大部分嘅时间啦。咁另外就譬如我自己亦都会做音乐啦，做歌啦。咁譬如可能我举个例子啊，即系譬如之前我十月份就推出咗自己嘅新歌啦，你是我唯一的。咁嗰段时间嘅前面，其实我都有好多嘅准备功夫，可能要筹备呢只歌嘅諗法啊、方向啊、idea 啊等等啦，跟住去到录音啦，即系好多嘅时间都系围绕住我嘅音乐嘅。而家譬如演出同埋唱歌呢个必须嘅。咁亦都有做过综艺节目啊，拍主持啊。旅游节目啊，咁样即系呢啲都系占咗我当时喺譬如我由七月份开始咧，就已经系即系一个礼拜已经系冇时间休息嘅状态，直至我去到啱啱十二月份，其实咧我每个星期咧都系演出同埋录音工作拍节目，即系喺演艺方面，咁其实休息嘅时间的确真系可能一个礼拜得。一日都未必有咁样，咁同小朋友你头先问到我相处嗰样嘢就系、是、基本上咧，我而家好少会有一日完整系得闲去坐低同小朋友真系好地玩咁样，呢个系好遗憾，真系难啲。咁但系我都尽量抽时间，即系譬如可能每一日我因为我而家我同太太都主力喺我哋学校嗰边嘅 呢個係日常 routine 嘅工作，即係譬如我諗我要做好多教學啦，安排好多嘅老師要去上堂啊，跟住我要諗好多 idea 去生啲上課嘅 program 啊，行政啊等等，我都要去管理。咁變相咧，我哋喺公屋企嘅時候咧，雖然我同我太太多時間相處，但係都好多時間一齊咧，係管理學校上面嘅嘢。咁變咗要都係工作咯。咁嗰個所以其實實質陪到小朋友嘅時間咧，又相對少咗。喺屋企嘅時間，其實我哋好似就已經喺度做緊嘢咁樣。咁變咗呢個係我覺得有少少大家我同我小朋友都有啲唔開心嘅位嚟嘅，即係時間相處係的確少咯。咁但係我哋好爭取，譬如可能我有一日係真係 cut 咗話，我要放假呢一日，咁我就真係完全 同公司講係咪？又同自己公司講，又同唱歌公司， 啊、 即係自己營運嗰間公司講。 係啊，因為我同譬如好似前排學校旅行個女，跟住我真係帶埋阿仔一齊，跟住就放假，公司啲嘢就擺低曬演出上嘅工作又擺低曬，跟住就全程就投入啦。我電話都唔玩，跟住就同佢哋真係哇玩啦！我哋去宵夜食，去玩，去玩影相咁乜嘢做。咁所以變咗嗰個時間就更加要 quality of time， 可能喺嗰段時間爭取啦。咁但係就其他時間以外嘅就冇辦法啦，即係屋企都真係要做嘢咁樣咯。 嗯，真係啊，咁啊都係搏殺期啦，同埋與此同時就係好樂見就係同自己嘅另一半會 support 你嘅事業啦，亦都好明白，開始好明白你嘅事業嘅付出而得到嘅收穫啦，所以有呢一首作品你是我唯一的啦，咁啊，所以我聽嘅時候都特別係覺得好 sweet 同埋窩心嘅，即係去獻俾你喺比賽入面常常都會多謝嘅另一半啦，咁樣。咁但係往後係咪都係呢、這個叫做 sweet 情歌路線嘅？我想問2024年，因為你定型咗係一个好巴巴同埋系好丈夫咧，你好难唱嗰啲好惨情啊，嗰啲分手歌。你有冇呢下咧？我又想问一下啦吓。 都唔会嘅，我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单日会出嘅。 系同埋唱俾听众听噶嘛，歌曲系咪？ 系啦，当然啦，同埋即系咁啱呢只歌嘅，其实我系以呢个角色身份去，即系你自由或者的，就系可能用一个呢、這个身份去唱俾嘅至爱或者唯一咁样。咁其實係帶俾唔同觀眾有佢哋代入翻佢哋自己嘅角色啫，咁佢講翻俾佢哋嘅唯一聽啫。咁所以我又覺得呢、這個歌曲係咁樣定嘅，但係其他可能往後我會有其他嘅一啲輕快歌，或者一啲甚至乎我其實計劃緊就係喺2024年裏面咧推出幾隻歌啦。咁、有一隻可能係會係想真係一啲快少少嘅歌曲，咁俾另一面睇到大嘅可能有啲跳舞嘅動作啊，我有咁嘅方向嘅，咁但係暫時未知幾時啦，咁但係就一路鋪排緊，今年都會係想有不同 style 嘅嘢會出現咯，同埋我哋都想目標啦，2024年目標啦，就年尾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可以開到自己嘅個人嘅演唱會，咁係啦，喺個演唱會前咧，我希望我真係可以寫到一隻全新嘅自己嘅歌曲，係憑自己嘅寫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以前可能十幾年前推出自己的歌曲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寫歌咧，同而家究竟我十幾年後再即係寫翻自己屬於周吉佩自己嘅歌曲嘅時候，嗰、那個心態啊、狀態啊、而家嘅能力啊，有冇唔同咧？即係我好想知咯。 好、啊。 咁所以就要今年去實現下呢件事。 嗯，嗱，關於2024年咧，我下集再同你講多啲關於個展望，或者你想象中關於周吉佩嘅個人演唱會入邊有啲咩內容啦、啊、咁樣。嗱，下集神光好友再繼續會有周吉佩嘅。依家我哋即刻聽下你嘅作品先。Thank you。 若是要開口。回忆老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碰多久，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历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岸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追究，无期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精彩，还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存在，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桥牌？应该有啦。桥牌其实佢起源于欧洲，意思即系解桥，亦即系两个人对两个人嘅四人纸牌游戏嚟嘅。啊，现代桥牌咧就称之为定约桥牌，源自16世纪英国嘅名字演变出嚟嘅纸牌游戏。喺1925年，美国人哈罗更加咧就创立咗定约式嘅桥牌，至今仍然流行于世嘅。啊，桥牌是一种文明高雅、讲究交流、注重团队协作的益智游戏，亦都是竞技性好强的体育运动，并且以它独特的魅力称霸各类纸牌游戏，风魔全球。雅加达2018年第18届的亚运会上面，当时桥牌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了。而啱啱过去咗嘅杭州亚运会，桥牌亦都作为智力项目的分项再次成为亚运的正式项目。1958年，世界桥牌联合会在奥斯陆成立。2022年10月，世界桥联将总部迁至到洛桑。今日世界桥联承担了就是监督国际桥牌的活动，协调各个的参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范围、比赛规则和任务。和平之桥是世界桥联的官方口号。杭州亚运会桥牌项目当时就在杭州棋院智力大厦棋类馆举行，总共产生了3枚的金牌。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嚟到1月10日嘅星期三，早晨啊，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咧，我都觉得好眼瞓啊，咁所以一定要睇一睇港台电视31啦。今晚7:35嘅夜猫咩睇咧？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帮到你提神啦，带俾大家有呢个盘点政策。咁啊，今集咧，我哋邀请到个嘉宾咧，就系呢个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啊。话说啦，今届政府架构重组之后咧，新增设咗其中一位副司长咧，就系呢个政务司嘅副司长。咁啊，卓永兴咧就会嚟同大家盘点一下政策啦。佢会咧总结过去1.5年嘅工作，又会分享下咧呢个地区事项统筹嘅工作有啲乜嘢成效，同埋市民嘅反应系点样嘅，亦都会啦。探讨下地区治理嘅问题等等，想认识多啲嘅话咧，咁啊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啊！ 即刻咧就上网睇一睇，实际上做咗啲乜嘢啦？其中一个我觉得哇非常之重要，就系呢一个香港新市容啊，即系叫做全港清洁运动。我见到有好多，譬如加强翻日常嘅清洁啦，重点处理卫生黑点。而其中一个咧，我相信而家好多人都想知道更加多，就系、是、垃圾屋嘅问题。 嗯， 仲有鼠患啊！ 哇，好紧要啊！我住嗰个屋苑嗰度咧，都有一间系呢啲好有鼠患问题嘅，我都系受惠者之一啊！即系好想知道佢嘅政策点样实际帮到我啊！ 吓、 啊， 咁恐怖咁惊？ 系啊，即系。在那个村里面都有一间屋是有这个鼠患啊，但是现在真的在那条村里见少了这些老鼠的踪迹，那真是多谢政府帮忙啊。 是啊，所以始终可能一些叫做中央少少的政策呢，是当然都影响到我们的，但是地区这件事呢是真的跟我们完全息息相关，因为你真的住在那里的嘛。 嗯。 那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政府怎样帮我们。那但是实际上究竟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我们更加可以多些了解呢，就记得留意今晚7:35的盘点政策啦。去到8:00的医生与你，今集讲一样东西听都没听过，叫做脚中风，是讲什么的？ 是啦，那没错啦，那就脑中风大家听过啦，或者就这样中风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啦，就是爆血管啦。咁啊，腳中風係乜咧？等阿暢慢慢講俾大家聽。咁啊，話説啦，即係冬天天氣轉涼啦、轉凍啦，血壓就會因為咁樣上升啦。咁啊，容易誘發中風或者心臟病。長者就係高危人士，大家都知道噶啦。腦中風亦都聽過，腳中風咧其實原來都唔係罕見嘅喎。咁啊，話説俾翻數字大家，根據醫管局嗰個數字啊，每年呢個心血管病咧新症大概有20,000宗。咁啊，腳血管咧，呢、這個腳中風咧，就佔咗1,000至2,000單咁多嘅。 咁 啊， 呢、這 個係咧。咁啊，嗱，當嗰個只腳啊，腳部潰爛嚴重咧，甚至乎咧要進行呢個膝頭哥以上嘅截肢喎，所以咧呢、這個腳中風咧嚴重起嚟就好緊要嘅。咁啊，所以要及早預防同埋求醫啦。咁啊，想認識多啲腳中風咧，咁啊，留意今晚醫生與你啦。我哋節目啊，會請嚟呢個血管外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咧详细讲解一下呢个脚中风嘅成因啦、病征啦、同埋治疗以及预防嘅方法。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咁啊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啊！ 你知唔知啱啱你喺度讲咯？我一路都系惊惊后拉拉紧只脚。 哇！因为天气冻啊，血管容易因为血压咁样上升。 你仲咁样讲咩？血管收缩，即刻谂，咦？天气有啲冻、啊。 嗯，你大家仲要早起身啊？阿船仔做节目要早起身，个天气当然系好冻嘅。 系啊，但系都要预防啊，因为其实咧，我谂预防嗰样嘢应该同一般脑中风一样嘅。咁最紧要梗系做多啲运动啦。如果饮酒啊，咁就少啲饮，戒烟，同埋作息要定时。我觉得呢个最难啊，大家香港人咧都惯咗夜瞓啊。阿昌，你自己系咪都夜瞓噶？ 我都系夜瞓嘅，但系我又要早起，因为要做节目。我同埋天气冻都关大家事啦。即系我自己讲完之后，我都有少少心惊惊。今晚要睇下有啲咩预防嘅方法啦。 系啊，咁同埋如果真系万一啫，如果真系咁唔好彩，点样治疗咧？实际上有啲咩病征，如果大家可以早啲留意到咧，相信就可以更加快做到治疗嘅。咁一定要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啦。咁就唔该晒阿昌，我哋下次再倾下，拜拜。 拜拜。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啊。新年活动当然要同屋企人呢去林村嗰度抛一抛个宝碟啦，希望愿望成真，日日都咁开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系 系 系有阵时面对呢啲问题咧，我哋即系当然系唔开心啦。但我哋即系换位思考，有阵时都会知道，可能离开咗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想我哋系真系每一日都系过得丰盛同埋快乐。 系啦， 系啦，唔好因为乜嘢原因而令到自己成日都系挂住系一件事，但系都唔好活在一个痛苦入边咯。 系啦系啦，我都觉得你哋讲得好啱啊。 系嘛，多谢你。 每个人都要系要识得。放低，放下， 系啊， 自在啦。 系头先 Apple 你都讲得好啱啊，即系系人生嘅必经阶段嚟噶。咁我哋都要学懂咧，就系呢一课。咁我哋去面对佢嘅时候，要唔开心系一定有，但系我哋要更加将佢嗰个意志咧放喺自己生活上边，活得更加好。 系啦， 啱唔啱？ 因为佢仲系即系咧，就未办事嘅，十二号先至办事啫。 系 佢咁啱咧，佢妈妈走嗰阵时。有过冬啊，大日子嚟嘅，系啊，咁佢够伤感啲啦。 系啦， 每个人自己嘅至亲系好即系唔开心嘅， 绝对明白啦，系咪先？即系呢一个，当然我都想即系身边所有人都长命百岁，但系即系人就系有寿命嘅限制， 冇错。 咁点样去释怀或者放得低？你都好好啊，特登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去点唱俾佢听。 啊，全世界嘅人都要活在当下。 啱啊，啱啊，系啊。人嘅寿命咧，的而且确系有一个期限嘅。咁正直就系因为人唔系永生系有期限，所以先至会令到我哋咧系需要，更加系必要咧，每一日去到懂得珍惜嘅，因为每一样嘢唔系永远都存在噶嘛。 系。要珍惜眼前人啦， 系讲得好啱， 系啦， 系 Apple 你都好好啊，你应该系会陪住阿嫂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哋都会到嘅，十二号啊，咁啊夜晚黑我哋做一到十三号， 系啊， 系啦，又要去送一最后一程啦， 系 咁啊，办完事睇下点样再同屋企人大家又。聯誼翻啦， 係啊， 飲下茶，有陣時食個飯，可能你覺得喂好基本喎，茶日日都飲，飯日日都食，但係中國人就係咁噶啦，你好容易去釋出到嗰種善意嘅，雖然唔係好似外國人咁樣話啊，我愛你啊，我好在乎你啊，我好擔心你啊，呢啲字眼咧唔會喺中國人社會常常出現嘅，但係點解成日話喂飲茶，每日做一齊出嚟飲茶，夜晚黑有人同你食飯啊，冇人同你食飯，我同你食飯，即係呢一句就係我哋嘅我愛你或者我在乎你就係、是、喂出嚟食飯啦，出嚟飲茶，即係。冇计啊！我哋就系咁嘅成，环境嗰度长大。 个语言啫，但系我哋嗰句出嚟饮茶，其实即系话俾你听，我挂住你， 就系等于 我哋要 有 啦。 系啊，好咁啊，系继续继续 讲多句。 好啊， 希望我哥哥咧，讲多少少说话，氹下个嫂嫂开心啦。我哥哥咧唔多讲嘢噶， 系， 所以令佢有阵时佢唔识得去开解佢咯。咁我都介紹佢哋嘅，聽阿晨光 Morning Call 啦，好多節目噶，又有主食噶，又有開心嘅嘢，又有啲知識啊、冷知識啊咁樣，非常之好啱我哋聽噶。 好，啱啊！ 香港二台咧，我真係瞓覺，朝頭早起身，一路都冇停過噶，兩個心機接住聽嘅。 好好啊， 好啦， 開住佢哋二台，希望可以為你帶嚟更加多嘅歡樂。 星星日上 下，好，多谢你， 多谢你，好，听歌啦，拜拜， 拜拜， 唔该晒。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故意，我的爱不变，月亮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 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快就到农历新年啦，想得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精美利是封嘅话，由1月8号至21号就要留意以下节目： 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未年康康、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爱丽丝看世界以及二千靓歌再重聚。 只要在节目时段内打通电话答中问题，就可以得到二台精美利是封一套，先到先得。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用啲简单嘅方法去到咧为大家加餸，而呢一味餸咧系可以令到屋企嘅小朋友都系开心快乐，啊、哦、觉得系会烧住你食嘅。 系点样啊？吓，我近排食咗啲即食嘅碗仔翅都几好食，系咪攞嗰个扮鱼翅捞饭咁样？嗱、啊，即系我自己系戒咗好耐鱼翅啦，咁、啊、所以食多啲碗仔翅，你都知道碗仔翅都系粉丝嚟扮， 冇错啦， 即系个口感同埋个 texture 有啲似啊，当过咗口瘾。 系啊，过咗口瘾啦。嗱，今日呢个咧。虽然就唔系话碗仔翅啦，咁但系我哋用嘅材料非常之简单，你只系需要咧用蟹柳。嗱、哦，小朋友好多时咧，如果偏食嘅话咧，有啲嘢佢哋唔会偏食嘅， 系 啦，例如蟹柳系其中一样啦、嗯，或者系嗰啲日式嘅鱼蛋啦，佢哋又系好中意食啦。 哦， 系啊，呢类型嘅食物咧，其实简单得嚟，佢哋都比较上少偏食嘅，因为啲味道都几啱佢哋，有啲甜甜地咁嘅感觉啊。咁而且你同佢哋讲呢只系蟹脚嚟噶，佢个名叫蟹柳嘛，蟹脚噶嘛，咁我哋就挖到佢哋，亦都咧就容易啲去到咧八泡啦。 试下咁样系嘛？ 冇错啦。咁啊，蟹柳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嘅，咁、我自己就会选择一啲咧系实正少少嘅。即係可能打開咗個包裝之後，佢冇咁容易散啊。因為有啲咧，佢比較上開咗包裝之後，就算擺喺個室温環境入面咧，佢都比較上容易咧係爛啊嚇。咁、呢個你自己選擇自己嗰個牌子同埋係喜歡嘅味道。好啦，咁我就準備咗蟹柳之後啦，咁啊將佢溶雪啦，然後就準備咗一條條先。咁、那個包裝紙咧，當然係要搣開佢啦。咁啊，唔好諗。有啲朋友就譬如我有見過打邊爐咧， 佢哋連埋包裝紙抌落去。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我真係見過，即係當然我喝止佢啦。 嗰、那個係有啲膠質㗎嘛。係 啦，佢嘅 theory 就同我講。佢哋就抌到落去之后咧，嗰筷子会自己浮上嚟就捞起佢。我就系将你头先嗰句说话咧，就同翻啲 friend 讲，啲胶质会溶咗出嚟噶，系啦，危险啊！食落去都系食落自己个肚入边，咁梗系唔得啦，冇错啦。咁于是乎咧，咁今次我哋就会先将呢一个嘅包装纸咧就甩开佢先。 系 好啦，咁啊蟹柳准备咗咯，然后准备定鸡蛋。 系 鸡蛋咧，我就两三只啦，咁啊揾个器皿，咁啊打蛋。打大概兩三隻之後咧，就準備定啲生粉啦，黑胡椒啦。咁你發覺就已經可以將佢撈埋佢啦。咁由於個生粉嘅關係咧，你發蛋嘅時候，你都好容易將佢變成一個咧係糊狀嘅蛋漿， 係 糊狀嘅蛋漿。咁啊唔係當然唔係就咁食啦。咁呢個蛋漿咧就係我嚟備用嘅。就頭先我啱啱溶咗雪嘅蟹柳，就喺嗰啲蛋漿嗰度咧，就玩嗰啲彈塗魚嘅遊戲啦，彈啊彈啊彈啊，拍啊拍啊拍啊，咁佢就可以將蛋漿咧就沾滿曬呢一條嘅蟹柳上邊啦。 我覺得咧，同小朋友一齊會去廚房嘅話咧，做小朋友會好開心， 梗係啦，好得意啊！ 只不過係純粹蟹柳沾個蛋漿， 冇錯，都 變成咗 係啦，夾硬話佢係蛋塗魚， 係咯， 然後仲要開條嗰啲網上邊呢片蛋塗魚就係咁彈噶啦，你實攞個筷子上面。夹住条蟹啦，或者攞钳夹，你而家发啊发啊，系嘛？嗰啲蛋浆系咪好似泥浆咧？咁啊，蛋头鱼同我嗰条蟹柳咧，就已经变咗成条咧，都系沾满晒啲蛋浆。咁、我自己就中意辣少少，所以我就会加多啲嘅呢一个胡椒啦，系、啦。咁同埋一阵完咗之后咧，我都会再加呢一个嘅黑胡椒，再渗喺面嘅，系啦。我中意啲胡椒重啲嘅味道。好啦，咁你完成咗呢个步骤之后，你就可以准备定焗炉啦，又或者系气炸锅。咁啊，大概调校去到。180度，咁啊准备15分钟扭啦扭佢。咁如果焗炉嘅话，当然就系先将佢就控热咗个焗炉，咁啊会好啲啦。好啦，咁然之后咧做咗个完成品出嚟之后咧，你就发觉个蛋咧就当然系包住你嗰个蟹柳啦。咁、呢一个咧啱啱改咗新名啦，叫做蛋浆蛋涂鱼蟹柳。 系， 咁就完成啦。细路仔咧我嚟送饭咧。我覺得佢哋係非常之歡迎嘅、大人咧就唔會嚟送飯，大人就拎佢當小食去食咧係 OK， 因為送飯大人嗰個方法咧同小朋友真係不一樣。呢類型嘅叫做雞蛋蟹柳咧，我哋就唔會送飯，我哋有啲汁啊、菜啊、魚啊，但係小朋友用嗰啲送飯咧。佢哋就覺得好似唔係好啱佢哋嘅胃口，但係呢啲嘅小朋友嘅食物咧，佢哋就會食得好開心啦。其實你就算係小朋友開 party 咧，呢啲都係話俾你聽咯，通殺啊！ 係咪啊？ 係啊，個個攞住牙籤咪吉吉吉吉吉噶啦，好快脆又食完噶啦，好快脆又要蛋塗魚蟹柳咁樣， 可以試下整下啦。 冇錯， 我的享樂時代。 好，十点钟将近就有嘢抢， 系 抢呢个旅发局嗰、那个， 哇系， 100蚊嗰个第二期嘅、叫做飲食券啦，咁样俾大家消费啦，咁啊， 你上次嗰期抢咗成个几钟，我记得 系啊，今期应该快抢啲噶啦，因为咧分流咗。有啲去咗抢机票，都系十点钟。 系啊系啊， 香港其中一间航空公司免费机票啊， 吓万几张啊。 咁嗱，我深信咧，嗱机票咧就19000张。 系 嗱，呢个饮食券咧，嗰度又可以抢。嗱，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系 你抢饮食券嗰个咧。你又搶唔到機票啊！ 我攞曬我啲 device 出嚟先 搶機票咧，唔得，有好多資料要輸入嘅。係 喎、 同埋即係嗱，我講下機票呢個先啦，一陣辣尾先再講埋嗰個Discover Hong Kong 嗰個搶呢個飲食券啦。咁啊嗱，今次咧呢個香港其中一間航空公司咧就10点钟免費搶機票啊嚇！咁啊旅遊日期1月15号至到7月11号有上半年俾你玩嘅航點真係好多。成田、羽田是属于东京的，大阪、福冈亦都有，名古屋亦都有，冲绳亦都有，鹿儿岛亦都有，有一个地方我好恨去的，高松，日本的高松，系啦，咁啊，仲有首尔、釜山、济州、曼谷、布吉。 哇， 都系热点嚟， 都好多、 即系唔系啲偏远地方嚟，有时 即係你送呢啲機票，你送到去婆羅奶咁樣，可能大家個吸引力係啦比較低啲，或者約翰內斯堡咁樣，你好棘噶嘛。咁但係頭先講嗰啲成田羽田，哇！即係香港嘅朋友仔都好熟習下啦，曼谷啊。哇！周街都是香港人， 冇错，讲广东话都得噶，话俾你听。 系啦，咁啊，嗱呢啲咧就要大家一阵十点钟啊，睇下够唔够运气啦，抢唔抢得到啦。咁啊，相关嘅官网你会揾得到。 揾个好啲嘅 server 先揿掣啊， 系 啊，即系嗰啲断下断下嗰啲就唔好用嗰啲啦。 好， 有排排， 唔好入啲吧吓。 系，哎呀，呢个温馨提醒好好啊。 咁当然，我哋咧就唔系净系鼓励大家外出消费啦，留港消费都 系 好嘅。咁所以咧呢个。旅发局呢个100蚊嘅消费咧，我都觉得大家要争取一下。 上次 个经验 咧，就系话原来你真系可以拣你自己中意嘅餐厅，你觉得真系会去到用到呢一张100蚊券嘅餐厅咧，去到揿佢嘅。咁所以而家都已经可以睇定先噶啦。究竟星期有啲咩餐厅或者酒吧食肆可以系你心仪嘅咧？咁啊可以望住碌定落去嗰附近先都得啦。 系 哦，公粮噶，公粮 系啦， 即刻开电脑先， 即刻试下或者开个 A P P 啦。旅发局嗰个 app 咧，大家如果之前咧有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已经登记咗噶啦，有个账户噶啦，你 log in 咗先，系啦，仲有十秒，咁你准备要揿，准备要揿， 哎呀，到手啦，嗱，一发射， 一路揿一路听风骚快活人啊吓。